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现在由苏振豪报道新闻。缅甸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姬历史性在英国国会向上下议院的议员发表演说，促请英国支持缅甸迈向民主。昂山素姬说，英国和全球的民众支持可以令到缅甸进一步迈向改变，建立一个真正民主和公义的社会。他又说，缅甸完成改革之前仍然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昂山素姬是历来第一位非国家元首在英国国会演说，他较早前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会见英国首相卡梅伦。欧洲国家杯首场八强大战上演，葡萄牙凭基斯坦奴·朗拿度，即是斯朗拿度，下半场头槌破门，仅胜捷克1-0，顺利晋级准决赛。葡萄牙金像狂攻，全场有多达20次的射门，对手只有5次，各球的数目亦都比捷克多一倍。去到下半场的57分钟，兰尼右路传中，无人防守的艾美达门前头槌破网，可惜球证判越位在先。去到79分钟，葡军终于打破僵局，穆天奴右路传中，斯朗在禁区插水式头槌攻门，被球弹地破网，这个是他今届赛事的第三个入球。捷克之后无力反扑，葡萄牙将1-0的领先优势保持到完场，成为首支晋级四强的球队，将会同西班牙或者法国的胜方争入总决赛。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端午节仍然会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7:00至晚上12:00，冯达贞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一於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㗎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飲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係 123 门市登记啦。 太多執着，如何看清真相？信缘亦缘，无非佛事。杂念纷尘，如何条理分明呢？举足放足，皆是道场。执着放下，拾起自在。碌大不如心宽，天朗不如心清。宽港心灵，逢星期五晚11:30 ，DBC 7台，数码大戏台。颜联武、莲花少东上司，宽港心灵在霎时冲动节目内播出。宽港心灵由香港普明佛学会赞助播出。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到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去搵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股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唔使上楼，唔使入铺头，最平民、最公开嘅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细细有平有贵嘅数码收音机俾你拣，仲特价发售添。今个星期5、6日，中午12:00到晚上9:00，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公司有个经理职位嘅空缺，有冇合适人选推荐啊？ 我觉得 Alan 各方面都唔错，不过佢系同性恋嘅。 有咩问题呢？公司是根据员工的能力和表现这些客观准则去考虑晋升的，是不是同性恋者或者跨性别人士不应该是考虑因素？ 没错，歧视他们会有损公司利益，一定要考虑 Alan。 黄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个人意见。 大班问疫，关注嘅系学咗疫经之后搵唔搵到食呢？班局嘅汉书魏文志话：民以食为天，讲到搵食，对中国人嚟讲真系大过天嘅。孔子话：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言。人基本上有两大欲求，一系搵食，呢个欲念唔强，生存就受到威胁；二系男女两性之间嘅爱欲，令到种族繁衍，世代生生不息。呢两大欲念基本上就发展出人类嘅所有行为。喺香港，搵食更加属于城市宗教，人人匆匆忙忙都系搵食。梁振英系权术家，知道今日搵食艰难，抛出个公开招聘副局长同政治助理，冷静啲都知系骗局啦。但月薪22万就令好多人失去理智，泛民内讧，梁振英安坐城头睇烽火戏诸侯，心中更加肯定，掌握资源就系掌握权力。香港嘅政党归纳为两大派别，一面系建制派，一面系泛民主派。建制派里面又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没有独立人格，不可以有自己是非判断的传统土共；另一类号称代表工商界，但其实只不过有钱佬的豪门猎犬，加上立法会内功能组别的一堆政治丧尸，那就是所谓建制派了。另一边厢，泛民主派大概分为纸上谈兵的中产和但求出位不择手段的丐帮。他们的理念政治上要求民主，社会政策其实是真正的左派福利主义，但求财富再分配。建制和泛民两大派别其实都没有触动到香港人的内心诉求。香港人的共同宗教是什么？周星驰说斋，搵食啊大佬。建制的北京傀儡，有钱佬的猎犬固然黑人憎，泛民的伪君子和丐帮的不切实际同样令人气馁。香港争的是一个稳食党，稳到食，人人安居乐业，乜嘢政治口号都无关重要啦。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虽然是建制派的议员，我们不是为奴为婢的。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怎么办呢？ 当我批准列入议程的时候，不等于赞成那个项目。 拆约玻璃棚呢，我并不是说你要隐瞒证据毁尸灭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7:38，今日大家起咗身啦，听收音机又好，睇报纸又好，睇电视又好，你知啦，香港人最鍾意发表意见嘅，好多呢啲所谓咁嘅意见领袖呢就走晒出嚟，当然就夹住两单新闻啦，都系冲住梁振英而嚟嘅。 一单 就是大宅僭建， 两单都是僭建，其实都是讲下政治僭建，一个就屋宇僭建。 我话打尖嗰个唔系僭建， 都系僭建嘅啦，无端端加多两个私津就唔系僭建。 咁但系佢打尖先，佢想僭建，想去申请，但系即系都实批噶啦，朝廷有人好做官， 不过唔系而家咯， 咁啊程序咧，佢就想打。第一打得同通啦，即係等于一样嘢 事先张扬 啦。我又打个譬如啦。 打尖啦，咁就唔做 啦。唔係，我又打个譬如啦，即係当年讲返考车牌，譬如咁讲，你已经使咗钱㗎啦。知道呢你要考呢就一定俾个牌你㗎啦，因为使咗几嚿水啦以前。我讲緊60年代考个牌500蚊到啦，你俾啲考牌官㗎，所以嗰陣时点解啲考牌官咁威叫考牌官呢？第二样因为有水收。个个都住洋楼养翻狗， 嗱，你可以拣啊嘛， 咁你俾咗五嚿水， 你咪 pass 咯， 俾咗五嚿水，但系你又想即刻考，咁大佬人就话我收得你五嚿水，我都要排队嘅，你都要，下可唔可以挺下咧？排期本来人哋排3个月嘅，排你1个月得唔得啊？你就要打尖，就咁简单噶嘛，即系考啊实考到嘅。 因为现代 问题几时考牌啫嘛， 你排快期咪得，俾多啲钱啫嘛。 咁都冇辦法。 你攞回鄉證咪咁啦， 派快期俾 佢，快期咪早啲。 佢就以為可以啊嘛，點知有啲人收咗水之後，deliver 唔到嘛。嗱，講翻分析啦，嗱，點解 Q 仔我就係同你講咧？其實而家一般嘅分析，你講乜？一般人嘅睇法係咩？你講咗你嘅睇法先。 唔係第一嗱， 嗱講呢個 唔同啦， 講呢個立法會先，你嘅睇法先。 冇啦，但係咁我梗係鬧泛民啦，但係人都知道今次。拉布成功就唔关泛民事嘅，因为泛民反对就已经系摆到明嘅啦。 得23票啫嘛。 今次系令到佢冧档嗰啲，其实全部系啲建制派。 咁呢嗱， 一样继续玩鬼胎啦。 一样话一样先，嗱，你首先啊 Q 仔啊，即系 Q 仔被贴士啊，当而家跑马当呢个大前台啊。嗱，佢第一就话 Q 仔分析就好正确嘅呢个就一，民主派得23票嘅啫，所谓反对派。 所以咪港台要过紧咪出错新闻。 港台嘅低字，佢咪 嗱， 你睇住27对25啊嘛，咁啊好简单，系人识计数噶，佢就系因为呢啲冇知识噶嘛，大佬啊，港台公务员揸 fit 噶啦，讲翻当年立法会或者港英年代咧，啊嗰阵时嘅立法局投票又点咧，就用写到明嘅。是出席及投票的议员超过一半。 一半嘛。 但是收尾因为基本法的时候呢 邓振刚亲 自去做了登山。你搞错啊你听我讲先你又错了所以你人不去虚心学的东西。讲当年你听到话当年立法局的制度就说出席及投票超过一半就得了。如果用这样东西呢昨天就过了出席及投票嘛。但是基本法的时候将这个立法会改了嘛。惊死嗰阵时，因为民主党坐大嘛，所有嘅设计成个立法会，包括分组投票啊，包括呢、這个比例代表制，都系以为民建联即系外国嘅力量唔会壮大噶嘛。 而家咪作法自毙咯。 咁所以就改咗咩咧？就净系改咗超过出席嘅一半，就冇得投票啊。但如果琴日咧用翻港英年代嘅制度咧，出席及投票嘅一半咧。嗱，咁有两个人就唔计嘅，一个咧就系叫叶刘淑仪，因为有出席，佢冇投票，呢啲叫弃权， 投咗弃权票， 唔系投弃权票啊，但系佢嗱跟住咧有个叫曾玉成，佢冇投票嘛，咁所以就唔计噶嘛。如果港英年代就唔计嘅，咁冇嘢嘅。咁香港电台好简单处理呢间新闻，你可以话两个分析，一个分析呢个就港英余业。即仲缅怀过去，净系熟读呢个立法局嘅规条，就无视莫基本法啦。一系咧呢个乜都唔识，鹌鹑嚟嘅乌下乌下嘅。一系咧就啲公务员瞌眼瞓，就揾个嗰啲日薪嗰啲去搞，即系嗰啲临时工。你知港台好多临时工 噶， 咁所以就冇料到咯，咪就系嗱。咁讲翻阿 Q 仔分析啊，一反对派得23票，今次点解反点解过到咧？一定系有建制派啲人。啊，倒窝双向噶嘛，我话呢个第一个分析系对噶，呢、這个大部分人都对嘅，因为系人都知啊。呢、這个就阿妈系女人计数嘅啫，嗱，一睇，喂，泛民得23票，点解有25票咧？咪捉鬼咯，咪有两个咯，一个叫谢伟俊，一个叫詹培忠啊嘛，再加一个， 拗头噶嘛，你 再加一个叶刘淑仪， 摆到明系今年 我一分析俾听啊， 中联办支持佢， 一个咧叫做，但我解俾听啊，就系一个叫叶刘淑仪，佢就投呢个弃权票，弃权票就等于反对嘅，因为有出席而弃权就即系反对嘅，如果真系唔投票，你行出去嘅，因为如果唔系人哋计埋你噶嘛。 Okay, 定咗个嘛， 就算你唔投票啊，佢都计埋你咁样。 所以你个保啊闪咗啦吓， 咁你个保例闪 啦。呢啲就喂呢啲真系好肤浅啊！ 关事 嘅事，嗰啲说话啲人太肤浅啦。第二个分析，咁你有咩分析啊？仲有 啊？唔系，我咪觉得其实最关键就系三个啫嘛，就系阿詹培忠， 唔系， 就系同埋呢个徐俊，同埋 嗱，我讲俾你啦， 因为你剩低喺度咧，如果系三个唔系， 我解俾你啦，因为我喺立法会嗰度啊，都打插科打诨咗几年啦。好简单，全部人计错数。 系 呢样嘢好简单嘅，个个谂住过硬嘅。 咁咪唔去啦。 咁过硬，第一有啲人咧就唔想做丑人。 系 有啲真系唔去，唔得闲。 唔系我真系，譬如你个宝嗰啲， 佢根本都唔去噶嘛，佢冇阴谋。 阿霍振廷有乜？ 霍振廷根本唔去嘅，冇阴谋嘅。 佢唔会去噶啦。 即系嗰啲人唔去嘅。其实成样嘢咧， 谂住过硬。 真正嘅分析咧，话俾大家听咧，就话根本就系大家预咗过硬嘅。因系就系因为咁呢、這个就系大意失荆州，因为大家预咗过硬，好啦，咁啊讲翻你话嗱，唔好为 反对派都预咗过硬，系咪先？ 嗱，唔好帮呢啲所谓投票啊推到呢个所谓打尖呢样嘢咧，帮呢啲人脸上贴金。除咗 除了反对派之外，他们真情真意真心地投反对票，其他那些我告回来我告诉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公共卫生。 患感冒不可以食蚬的，炎炎夏日是摸蚬的热门季节，东涌湾、大埔丁角路、马鞍山泥涌、屯门龙鼓滩称为本港四大摸蚬圣地。不过摸蚬的地方潮汐涨退好急，好容易发生意外，近日就有三名市民因为摸蚬而溺毙。蚬是水生软体动物，滋阴润燥，利尿消肿，有清热的作用，但是如果脾胃虚弱又有感冒的话就不适宜食用了，否则只会令病情加深。另外食蚬是不可以同时食蚝的，因为蚬是含有铁质的，而蚝就含有砷，砷是会破坏人体对铁质的吸收的，所以是会互相排斥的。 DBC 通识分分钟为你增值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7:46， 直播室仲有 Q 仔黎泽凡， 大钱台的台主啊，这个台柱啊，由台长啊，乜都齐噶啦， 金主添啊。 今日市点睇啊？ 个市会今日 琴日跌咗噶啦， 都今日都唔会，短期内其实市唔会大冧嘅， 因为同胡锦涛要嚟噶嘛，个都系咁讲啦， 最主要有关系啊。QE3 咧，佢唔出先至好啊，唔出咪仲有留有一手咯。你譬如你做淡楼，你够唔够胆大手沽空佢啊？佢突然间宣布夹死你啊，唔知。 哇！改言归正传啦，分析下啦，即系而家咧就即系好多人都走出嚟做评论嘅。你打开个电台。你打开电视机，打开报纸啊，全部都系咧，个个都发表意见，个个都争住做意见领袖。但系问题咧，佢哋嘅分析咧系未经过深思熟虑，又未做过功课。正如毛主席所讲啊，冇做过调查就唔可以咧，就冇发言权嘅。嗱，讲到立法会呢班人。个个都系聪明人，我都讲咗100次啊！喺立法会里边冇蠢人嘅，只有衰人嘅啫。吓、啊，边有蠢人嘅啫？嗱、啊，点解琴日发生咩事咧？嗱、啊，而家好多阴谋论嘅，啊，有啲又话啊，反呢个建制派各为鬼胎啊，有啲又话唐营大反击啊，啊，有啲又话呢、這个啊，俾啲颜色去睇啊，嗱、啊，冚唪都可能有啲因素，但其实最真嗰样嘢咧。就因为是掉以轻心。 嗯。 掉以轻心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这件事过硬的了。有些人呢，有些例牌不出席的。譬如你个宝咁讲，他大部分时间都不在议会，大家都知道的这件事都不是说。 有人都不会有三点不露这个绰号啦，是不是？ 第二件事，这个中间分界你几时去过立法会嘅啫？ 系，基本上都唔想去。 好啦，咁啊，我都信啊。你譬如好似阿张学明咁，我去睇医生，我信佢嘅。 嗯。 啊，咁、那个问题就系有啲有一样嘢就话呢班友系好鬼懒嘅。嗯。当佢知道过硬嘅时候咧，佢就唔需要去啦嘛。咁你睇我，我睇你啊嘛，即系好简单嘅，即系老板叫啲伙计做嘢，嗱，你搞掂佢啦呢单嘢。点知个老板过一两日翻嚟冇人做嘅？个个就谂住，老板吩咐咗实有人去做，想我做嘅。 唔系，同埋佢哋其实下意识都觉得咧，呢啲会系好无聊噶。 唔系呢个 唔 需 要去，唔系实际上系一个无聊会，唔使要开门。 立法会日日都系无聊噶啦，唔可以就 唔系就系你 个个都有嘢做噶嘛。唔系，有医生 嗱，有啲人要跑马，啊，有啲人咧就要去做工， 即 系咁讲啦。平时啊，我 张宇仁就唔喺度跑马系嘛？ 张宇仁逢礼拜三晚去跑马噶嘛？逢礼拜我知，我唔系讲啊，我即系整体嚟讲啊。有啲人平时开会嗱要跑马啦，要吹水饮茶啦，要去搵食啦，啊瞌眼瞓啦，做自己嘢啊。喂，个个都有嘢做噶。嗱，咁啊，除咗嗰班啊冇嘢做嘅，嗰啲系泛民主派嘅啫。嗰啲就一定坐喺议会度，因为佢怼冧佢嘛。咁嗰啲就唔使讲噶，廿三票唔使讲噶啦。嗰度一人你睇到一条心嘅，冇人缺席嘅。啊，你包括啊李国麟啊，好多人都唔知系民主派或唔系民主派，佢都坐喺度嘅，因为 啊，琴日投票嚟嗰阵应该民主派， 咁廿三票咧齐噶， 有齐嗰票都。 好啦，咁啊要分析咧，嗱懒嗰啲唔好讲啦。好啦，咁啊千祈唔好为人脸上贴金。嗱，詹培忠就好叻嘅，嗱呢个就聪明人，呢个肯定系叻人啦。如果唔系，点会喺边度跌低喺边度起翻身啦？嗱，佢永远都要 show call 你嘅，佢就 show 俾你睇我嗰一票咧，你唔好恰我。嗱，我以前做立法会就唔识玩佢呢啲嘢嘅，我永远得一票嘅， 关键呢一票。 佢就识玩嘅，佢永远话俾你我呢一票咧，嗱值钱嘅，我随时咧啊都可以怼冧你，即系等于我有个老友入亲马场。买马好简单嘅，逢一赔九廿九，佢紧买噶。 系，即系中啦。 佢近一铺中噶嘛，嗱，佢呢铺咪中咗咯。嗱，另外一个谢伟俊咧，有啲人就话佢啊跟佢 都唔威啊。唔系，聪明嘅应该十岁就买晒，实有中啊，中冷就咪。 我有好多唔系，我话俾你听啊，我有我识有个人系咁嘅，不过唔好讲边个啊。佢场场买晒咁多只噶，跟住铺铺都攞张飞出嚟话俾你赢钱嘅。我就怀疑佢洗黑钱嘅啫，不过 咁真系几多？ 我唔知啊，洗黑钱啊嘛，我最紧买牌赢钱， 你每只买一百万咩？ 可能会输噶嘛， 系啊，即系咁讲啊。嗱，咁啊，所以谢伟俊呢铺啊中咗嘅啫，佢买一赔九啊九，佢铺买两万实有一铺中噶嘛。谢伟俊啲人话多谢恩师啊，因为詹培忠带挈佢啊入立法会啊，关照佢，佢要跟佢拍佢多余。多余呢个废话嚟嘅，谢伟俊因为今年要参加直选， 系 佢一定要做呢样嘢嘅。嗱，呢个就系计算咗嘅。嗱，谢伟俊就最聪明嗰个。 咁但系有冇攞到授权咧？中联办 佢唔需要啊，佢谂住实过嘛。 嗰啲票靠 系啊，嗱，你哋全部都搞错，以为中联办 谂住实过，佢谂住实过。嚟讲数就知道唔过啦。 佢谂住实过啊嘛。 系咪嚟讲啊？林场我知道唔过啦。 唔知噶，有时 吓 你睇我睇你嘅， 佢知啦。阿林瑞麟就冇咁错落啦。 佢点知阿叶柳会投会弃权嘅啫？你一日未揿个掣，唔知噶嘛。 系啊，即系而家东方都话林瑞麟扮嘢啊。 唔系嗱，呢个都系唔系？呢个再分析 啊，即系话呢个。 唔好岔乱先，逐个立法会议员分析，你突然间又跳咗分析啲官嗰边。大佬啊，咁永远讲到天光都讲唔完啦！大佬真系，我已经长气噶啦，已经慢噶啦，讲嘢你就喺度杂乱歌病，我又由头讲过啦，大镬啦今次真系，嗱好简单嘅啫，嗱咁谢伟俊要参加直选啊嘛，咁另外一个叶刘淑仪咧，嗱有两种计算，一佢亦都系要参加直选，啊佢仲希望要帮新民党打起个名堂啊嘛，第二样嘢佢心中有气。你点知系咪而家可能话佢想做行政会？你点知系咪真系俾佢做嘅？啊，咁 咁啊，叶柳其实讲得好清楚啊，佢就话我就唔想做围炉围被啦，唔知 咁可能真系就唔俾佢做咯。同埋佢讲嘢唔好听，唔好为佢脸上贴金。 唔系脸贴金，即系反正个心态。 佢乱噏噶， 嗰种政治， 佢嗰种心态好差。立法会议员点会系围炉围被嘅啫？你明唔明啊？ 唔系你唔识听， 即系嗰种心 其实咧，佢喺本来我想围炉围被，但你又唔俾我做围炉围被。 我系倒翻， 我就话俾你听，我就唔系围炉围被咯。 我有另外一个睇法，根本呢个人咧，根本已经系好谦卑嘅人，即系自己对自己嘅地位置啊，作为一个立法会议员啊，佢认为立法会员嗱呢个人从来唔尊重立法会噶嘛。如果尊重就唔会叫扫把头啦。佢就系觉得立法会议员根本就。个地位好卑微， 我觉得系心态， 又反映咗心态咯。我就 你知道以前佢做媳妇嗰阵都有种委屈嘅感觉， 即系有一日 一样都 有一样， 系小媳妇委屈 有一日 感觉。 有一日啊，我哋啊你妹仔发一突，中咗条六合彩，中咗六合彩，九千万咁啊发咗啦。但佢成日记得咧，当年咧做喺 DBC 做嗰阵时咧，成日俾阿辉哥学嘅，唔得我啦。佢见到阿辉哥有一日就闹佢啦。你唔好成日当系你妹啊！佢都唔记得自己系富婆嗰时嘅，你明唔明啊？即系个身份问题嘛，个出身问题嘛，即系话叶刘淑仪根本咧对立法会嘅位置，佢系觉得好卑微，根本就为奴为婢。不过我 应该系做特首啊嘛， 不过 不因为有份选啊，本来系咪先？我应该做特首嘅认为。 呢个就分析咗个三票啦。 咁其他人就好简单㗎喇，有啲人就下届都唔选㗎喇，咁意气难山。有啲人根本有嘢做，譬如边个呢个怪医 梁家骝。 梁家骝佢同阿高永文嗰啲一样㗎、喂，我死都唔得闲啦，我哋得你投咩票东西啊、我要搞掂我啲病人先㗎大佬，啱啱要搵食㗎嘛。 佢有老婆呢、 有负担呢係咪、又要租个诊所喺太子巷。大佬佢又唔係咩名医，但係就黐埋啲名医嗰度。喂，一阔三大㗎，你个诊所摆喺太子巷。 喂，冇咁预啦，咁陈茂波点啊？ 陈茂波係懒叻囉，佢想攞公信力㗎嘛。陈茂波个人呢几可爱㗎。但係问题佢就又系计算咗，话点都过嘅。既然我系一个受益者、如果我唔去投票，咁咪俾又话俾人听我好公道囉。 佢好学我学阿 但係又计错数囉。 咁问题就係唔係人哋一睇就知道唔係真㗎嘛。即係你懒呢个。 呢个懒嘅唔係但你又要懒。因为有一年呢。 懒青年嘛懒呢个。 为六四认为赵紫阳默哀呢佢作为建制派去留喺个议会度嘅、即係有时呢啲就可以帮佢念上贴金。呢啲冇着数嘅。呢啲冇着数嘢去做。呢啲有时呢人呢就咁睇。佢唔係一个大坏人。佢只係一个小坏人啫。咁其他啲唔使计啦，咁讲完㗎啦，其实就真係大家计错数。好，讲返政府嗰度啦。琴日阿富哥呢就有佢嘅分析。佢嘅分析就认为呢曾荫权嘅政府即係现届政府呢就放软手脚。就特登呢累嘅梁振英，呢个我 唔同意。 呢个我唔同意 㗎。 呢个 你信唔信啊，林瑞仁做嘢都唔会听㗎。 曾荫权做嘢呢就好落力嘅，因为佢仲喺个公務員心態嚟嘅，佢哋要去做嘢， 做好呢份工。 但個問題就我成日都講一樣嘢，可能我啲聽眾唔記得，因為我離開個米八年幾嘛。係，你諗我當年點樣講啊林瑞麟噶？我寫稿都有寫過啦。 你係嘛？哦。 我點樣批評林瑞麟噶？我成日都話 ，Don't send a boy to do a man's job。唔好喺个细路去做啲大人嘅嘢。林瑞麟系一个冇能力嘅人嚟嘅，你记住。 你叫林 D 狗啊？ 佢唔会，佢唔系嗱。今日有啲报纸就分析话佢因为冇一捞，冇 CS 做，所以佢就报复。假嘅，佢唔系呢种心态，佢仲拔下搏捞嘅。你唔好搞错，佢读完神学翻嚟咧，仲系坐企喺个 sideline 度嘅。 我都认为 即系如果阿林郑月娥落台吹鸡，咪翻埋位咯。如果梁振英落台，更加开心点啦。林瑞麟就嗱呢条屎桥，我嗰日都讲过啦，系佢谂出嚟嘅，佢谂住去揸 fit， 搞掂一单嘢做长大龙凤， 立功噶嘛， 佢立功噶嘛，点知佢真系 O 嘴咧？而家啲人叫 O 嘴咧，我哋就唔识嘅。我哋以前讲咧，其实我哋好叻噶，啲老人家擘大个口得个窿咯，咪即系 O 嘴咯，使乜你班僆仔教我哋讲 O 嘅？ 大班咁， 我哋老人家早先讲擘大个口得个窿。 潮州卢汉阿詹培忠就话有两个人最开心嘅，第一个开心嘅咧就 系 特首。 第 二 个 开心是林瑞麟 我话俾你唔系最唔开心林瑞麟 系 ，OK 系啊，林瑞麟唔开心 系唔开心，因为 错误表情系 证明佢冇能力啊 ，OK 佢完全证明佢系 totally incompetent 啊 ，OK 系完全冇能力啊，所以佢真系 O 嘴嘅，真系得物口得个窿，佢唔知点样交代啊，喂，我叫你搞掂呢单嘢。都唔系曾荫权叫佢嘅，第一佢自己献计俾阿梁振英嘅，献计俾阿曾玉成嘅，佢搞呢单嘢嗱，好简单嘅啫，我哋过咗先，嗱，冇人谂到呢啲嘢噶，系佢先谂到嘅喺政府里边，呢叫屎桥啊咩喂，你谂到嗱，我哋好简单嘅啫，攞去过咗先，跟住就话等你财委会过咗先至实行， 咪先斩后奏咯， 先斩后奏，即系我琴日讲咗啦，买飞你买俾我先，我咪有钱俾。我老婆嚟到前会俾钱，你即系坐的士啦。我哋的士大哥最清楚噶啦，好多人喺机场落机坐的士，就话 哎呀冇港纸吓， 跟住话我上楼攞钱落嚟、啊， 跟住去 但一有啲去余黄河，有啲司机醒嘅咧，就唔该你打个电话上叫你工人攞落嚟啦，哥吓，美金都收嘅，人民币都收嘅。嗱个问题就系、是、喂，所以林瑞麟就嗨嘢嘅，最唔开心嘅叫林瑞麟。 系， 你话曾荫权系咪开心咧？我就事先警告，你啲人咧，因为而家梁振英嗨咗两镬，你喺呢过去未来呢几日，你唔好听日又抄阿曾荫权啲嘢出嚟做头版，嗱呢啲咧就摆明咧就揾曾荫权嚟过桥嘅， 冇用啦，得翻嗰几日仲过乜鬼啊，真系。 但系而家俾人睇穿咗嘛，铺铺梁振英有镬咧。 就曾蔭權聽日當央嘅，你又唔好搞呢啲。 明報都唔再，即係明報都即係再下一城啦。 嗱、啊，你而家夠鐘啦 ，Q 仔，你又走去講股票啦。一翻嚟，我又同你分析關於僭建嘅嘢，同啲聽眾 啊， 好全部錯嘅，咩毀屍滅跡啊，鬧啊鬧啊，梁振英鬧林鄭娥啊，點解唔去檢控佢啊？喂，僭建邊有檢控嘅又得？多嘅，所以今日睇啲報紙咧，如果你睇到咧，話。点解屋宇署唔去检控啊？梁振英啊，梁振英畏罪，毁尸灭迹啊，呢啲全错嘅。啊，节目翻嚟同你分析。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周八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警方在将军澳和天水围分别拘捕两名男子，涉嫌刑事恐吓等等的罪行被捕。警方接获一名54岁的女子报案，指她摆放在将军澳银澳路的一块告示牌被人拿了，并且遭到对方出现恐吓。警方调查之后拘捕一名16岁的少年，他涉嫌刑事恐吓和盗窃被捕，会被通宵扣查。另外一名警员昨天傍晚在港铁天水围站截查一名19岁的男子，并且就他涉嫌和一宗早前发生的刑事恐吓、刑事毁坏和袭击伤人案，准备拘捕他的时候，该名的男子逃走，并且意外撞到一名54岁的女途人。该名男子其后在附近被警员制服，两名警员和疑犯在纠缠期间受伤，该名男子涉嫌拒捕被捕，受伤的警员、女途人和疑犯全部送院治理。2002年印尼巴厘爆炸案被告帕特克在雅加达被法院裁定涉及恐怖主义的6项罪名成立，判监20年。帕特克的控罪包括预谋杀人和非法拥有炸药，他又涉及2000年在圣诞节前夕雅加达教堂爆炸案导致19人死亡的案件。雅加达警方派出超过200名的警察和多名的追击手在法院内外巡逻，确保审讯顺利进行。现年42岁的帕特克前年在巴基斯坦被捕，其后引渡回印尼。他是和阿盖达组织有联系的一个伊斯兰激进组织成员，亦都是巴黎爆炸案受审的最后一名疑犯。中国驻日本大使程永华谴责日本在新疆问题上的表现，他在东京发表演说，提到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上个月在东京开会，强调中方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对分裂活动采取容忍的态度。程永华以日本奥姆真理教为例，指若果奥姆真理教的教徒在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召开集会，日本会有乜嘢感想。另外谈到东京都计划购买钓鱼岛，程永华就认为中日应该冷静应对。他说部分人士企图煽动中日的双方对立，两国要努力避免事件阻碍中日关系的整体发展。叙利亚国防部证实，一名空军上校驾驶米格战机在南部执行飞行训练期间，越过领空半途到约旦寻求政治庇护。国防部说，空军上校哈马德背叛了国家和曾经获得的荣誉，叙利亚将会依照相关的法律对他提出诉讼，政府亦都正同约旦方面磋商取回有关的战机。约旦官员就证实，哈马德飞抵安曼军事机场之后向约旦寻求政治庇护，约旦政府已经初步批准他的要求。财经方面，美股下跌的道指是收报 12,573 点，跌250点，纳指是收报 2,859 点，跌71点，标普500指数是收报 1,325 点，跌30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端午节仍然会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会逐渐好转，天气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6月22号星期五个早上啊，时间嚟到上昼啊8:04，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一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咁由于有呢个冧树关系啊，现时呢个粉岭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呢个松柏朗嘅慢线咧要暂时封闭噶，车龙排翻去边咧已经去到古洞嗰边啦。话咁啊，塞紧车，各位尽量忍让多一阵啊，唔该。好啦，走翻过嚟港岛区睇睇啲车龙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咧，只系排翻到伊利沙伯大厦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同埋落湾仔两边唔错，现时都系畅顺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时间上早啊，车龙去到边啊，见到啦，排翻去临时街停一场噶。系啦，嗱，虽然时间上早啦，不过千祈唔好掉以轻心啊。你睇到琴日立法会就见到啦，系嘛，林公公等人哇，一早啊预备去叹早茶庆祝噶啦嘛。点知缺席嘅又有，反对又有。弃权票嘅又有，即时 O 晒嘴啦，系嘛？嗱，冇错啦，听啲赌仔都有讲啦，一日未开牌，未派彩，唔好以为赢咗啦吓。睇埋九龙区先，咁啊，公主道过海咧，呢边系赢噶啦。现时只有去到车行道桥面啫。另外，加士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向上桥位啊，车多。另外，启德隧道过海咧，现时排翻去芜湖街噶。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排翻去电话机楼。新界区嘅狮隧出九龙咧，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排翻去小沥源。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方向继续枕住喺沙田马场，冇乜点变噶吓。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香港设计廊由1991年开始协助无数香港设计师成功创业，打造个人品牌。 玩具达人 Raymond Choi， 名气插画师 Alice Chan， 原创品牌 CEO Carlotta Wong， 绘画创作家 Leon Lollipop， 无聊主义始创人阿鹏。 你都想偷师？ 一年五个星期五黄昏六点 ，DBC 三台数码大展台，陈凯琪同你分享佢哋嘅创业光辉之路。 想了解详情，即刻上 hkdesigngallery.com 啦。 凯琪的天空创意新动力系由贸发局香港设计廊。特约赞助播出。 喂喂，唔想入埋嬲啫你，约依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唔使上楼，唔使入铺头，最平民、最公开嘅 Ideal Radio 数码收音机展销会，有齐全港大大细细有平有贵嘅数码收音机俾你拣，仲特价发售添。今个星期五六日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去旺角电脑中心地下行下啦。 老公，我要 吓、啊、老婆，我 唔理呀、啊，我要最细嗰只。 咁夜仲边有得卖呀、啊？ 好多 7-Eleven 都开通宵噶嘛。 吓、啊，七仔有心机买， 梗系有啦！全港九世界930多间嘅 7-Eleven 都有全新 DX2 数码收音机卖，原价488，而家只系需要288，仲送一对 Panasonic 超型耳筒，全日24小时都卖到。不过你想几点买都好，数量有限，有买趁早。 铁路是香港运输系统的骨干，现时我们正同时推展5条新铁路，预计在2020年前陆续建成。为制定更长远的铁路发展蓝图，政府正检讨和修订铁路发展策略2000，并展开第一阶段公众参与活动。欢迎你在7月21号前提出意见，一起规划我们未来的铁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ww.ourfuturerailway.hk。 虽然是建制派的议员，我们不是为奴为婢的。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怎么办呢？ 当我批准列入议程的时候，不等于赞成那个项目。 拆了玻璃棚，我并不是说你要隐瞒证据毁尸灭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哇，先明白翻， 早晨啊， 明明系玻璃屋，点解系玻璃棚咧？ 唔系讲翻啦，而家8点钟，好多听众可能啱啱起身嘅。嗱，讲翻嗰单国怀鬼胎立法会啊，过唔到呢个打尖方案。咁好多人咧就为嗰3个建制派议员 啊，因为关键嘅三票啊，就脸上贴金，咁我就话唔使啦，千祈唔好，又唔系因人肺炎，因为佢哋有佢哋自己打算嘅。詹培忠就长期买一赔九啊九，买冷码啊，佢就永远都要突出自己个关键一票嘅啊，那个功能啊，那个威力啊， 系 啊，咁另外咧啊，叶刘淑仪啊。同呢个谢伟俊咧，亦都盘算咗选举临近， 嗯， 啊，要做翻场好戏，啊，要呃下啲市民， 唔紧要啦，你手上一票， 啊，就咁简单嘅啫，所以唔需要为啲人脸上贴金。至于其他啲人唔出席咧，就根本多余嘅。大部分啲人都系平时都冇乜出席噶啦，再加上咧就掉以轻心，个个谂住过硬噶啦，啊，唔去啦，怎么去啫？立法会就咁样样噶啦。嗱，嗰班梁振英呢单嘢咧，嗱，嗰单咁嘅所谓僭建咧，嗱，有啲报纸嗰啲睇咗咧，嗱，你要分析呢样嘢，嗱，你譬如你而家啲支持佢嘅啲人咧，啊，即系支持梁振英嗰啲，嗱，第一就低调处理呢单新闻啦，啊，最好当冇发生仲好啦。第二啲评论文章咧就好湿碎啫，啊，罪不至死啊，佢已经拆咗啦，嗱，呢个都可以同意嘅。但问题就是因为是那个叫梁振英，他作为一个特首的诚信问题。 嗯。 但在选举的期间，大家都知道因为僭建这个唐英年呢就鸡毛鸭血。分分钟亦都大好多，我想你从这个啊他的婚外情啊，所谓这个感情缺失和僭建两单嘢加埋呢，啊，点样出促成他啊，或者令到他做不到特首呢，啊，你客观咁讲咧，就最稳阵。你话五波咯，啊，每边占五啊分咯。但系我话俾你听咧，其实僭建嗰度咧，系， 嗯， 最对佢最大打击嘅。 系 嗱，啊，当时梁振英同埋佢支持者，啊，包括明报在内，大肆张扬啊，唐英年嘅僭建啊，将佢打落十九层地狱。喂，如果唔系梁振英，今日边有特首做啊？咁而家最重要都话唔系僭建嘅问题，而系梁振英诚信嘅问题。一，佢用呢样嘢嚟攻击对手， 嗯， 啊，就抢咗个皇位。第二样嘢，有人问过佢，当时佢系话佢屋企冇僭建。另外亦都话我揾咗两位专业人士去睇过，啊，佢哋都话冇僭建。 佢而家又话再揾人睇啊，又 多就睇咩啫？嗱，即系呢个就系牵涉到一个特首诚信嘅问题。嗱，梁振英咧成日都同人讲咧，佢三十年以嚟未做过一件错事， 嗯， 从来未道歉过嘅，咁今次系第一次。 哦， 但系嗰个道歉咧，啊，都系咧，啊，要都唔系一个冇条件嘅道歉啊， 嗯，整只整碎都系无 心之失。 嗯， 好啦，讲到话咩嘅毁尸灭迹咧，嗱，而家有啲传媒有啲评论员就话，包括有啲议员就话咧，佢毁尸灭迹系逃避屋宇署嘅检控。嗱，呢个废话嚟嘅，僭建咧，一般嚟讲系冇检控。僭建咧，系屋宇署咧会首先发一封信俾你， 嗯， 就以前啊就叫劝喻，跟住咧啊就话你屋企有僭建物，你要处理佢。如果你唔理佢咧，佢就再发一个清拆令俾你。 嗯， 咁啊清拆令又好简单嘅，限你60日内清拆。 系， 如果你唔服呢个清拆令咧，你可以上诉，就唔会检控嘅。OK， 嗱， 但如果构成危险啲咧，政府就会同 会帮你拆，咁 就收翻你钱， 冇检控呢样嘢嘅。嗱，咁而家你话梁振英毁尸灭迹咧，就可以话，佢点解要毁尸灭迹咧？嗱，而家帮佢嗰啲评论咧，走出嚟话，嘿，梁振英都话啦，佢嗱，我琴日讲咧，即系 confirm 咗我讲嘅嘢啦，嗱，佢完全支持同埋认同我嘅讲法啦。喺过去一年里边，佢个个 weekend 都请啲传媒去咗屋企食饭噶啦，嗱你计唔计入竞选经费就呢啲系灰色地带嚟嘅，嗱咁佢就话系人都睇到我个玻璃棚啊，甚至乎攞景添，喺嗰度影相添，咁啊使乜毁尸灭迹啊？啊个个都有相噶啦，嗱咁又的而且确系，今日所有传媒嗱攞翻晒啲相出嚟，嗱拆咗，但系个棚嗰张相喺度噶，点解咧？咪即系话俾你听，呢班传媒偷食过咯，个个去个梁振英屋企食饭咯。嗱咁简单，第一你睇报纸就睇下边张报纸系冇呢张相咧，就真系好打有限啦。即系话佢未去过梁振英屋企食饭，啊个个都去过噶啦。 但系呢个无心之失，我真系解释好好牵强 嘅。讲完啦，咩毁尸灭迹冇问题啊，即系个个都有相噶啦，我好大方俾人睇啊，啊都冇人话我有寸剑啊。喂，记者第一，喂点知你有冇寸剑啫？老实讲，你又唔系起间天台屋，你又唔系喺个花园度起多间石屋仔，啊冇人知你有冇寸剑噶嘛？啊！另外一样嘢，你自己系专业测量师嚟噶嘛？你系业主嚟噶嘛？你买间翻嚟系冇呢个玻璃棚噶嘛？呢家你起噶嘛？你起你有冇去过屋宇署嗰度申请啊？冇啊嘛，咁咪转检咯。啊，咁当然佢仲可以拗噶啦，我又帮佢兜埋啊，唔系兜埋啊，补埋个窿 啦。佢话啲木有白蚁啊嘛， 系啊，帮佢补埋个窿啊，等佢唔好第日出嚟又喺度狡辩啊。 系。 冇一样嘢叫僭建嘅，而家报纸写嗰啲叫 illegal structure 嗰啲含冷错嘅，喺法律嘅语言咧就叫 UAW， 咩叫 UAW 咧？ 即系咩 ？UBW 对唔住啊！你谂下 UBW 点 ？U 应该系 unauthorized 系嘛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 哦。哦 ，OK， 即系啲咧啊冇合法申请嘅啊建筑物。OK， 嗱、啊，所以呢样嘢冇僭建，有梁振英出嚟。我话冇寸剑啫嘛，嗱、我扮梁振英噶，佢要第一咧就要唞啖大气先，神色凝重，两只眼咧望住个镜头，啊，最好有少少眼泛泪光，咁啊好感动嗰啲电视机旁边啲听众或者嗰啲啊记者仔噶啦，尤其是记者妹，咁啊好严肃，嗱我把声系冇佢把声有冇好多听嘅。佢把声系好好听嘅，不就唔系做广播啲声，系呃人嗰啲声。OK， 当日我好严肃咁同公众交代，我屋企系冇寸剑嘅，我系冇车大炮嘅，因为我屋企系冇寸剑。不过我屋企咧就有 UBW 啊，大家可以问一下啊啲专业人士，又可以睇下本例书，睇下个 ordinance。啊，冇一样嘢叫僭建嘅，冇一样嘢叫 illegal structure 嘅，就叫 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所以咧，我梁振英咧，从来系唔车大炮嘅，即系等于当日人哋问佢你有冇打电话俾曾玉成凶佢啊？我冇打电话俾曾玉成啦，问咗好多次啦，冇，仲要俾人踢爆咗就话你问我有冇打电话凶啊曾玉成嘛？我冇打电话控制玉成啊，我有打电话俾佢问候佢嘛。 哦、 你有冇问我？你又唔系问我，我有冇打电话问候啊？曾主席，你又唔系问我，你有冇打电话俾曾主席嗱？如果我系记者咧， 似阿罗范招芬啊，真系。 即系如果系记者咧，如果我系记者，我教点问啊？唔系我啲同事啊，教嘅我啲同事啊。阿辉哥训练下我啲同事啊，你问佢首先，你有冇打电话控啊？主席啊，佢话冇。咁你有冇打过电话俾阿曾主席啊？从来有冇打过啊？包括问候佢啊？啊，午夜凶铃啊，嗰时阿李鹏飞啦咁咋？人问候佢屋企人啫嘛，咁使乜要弃兵危甲啫？搞到我哋俾人炒鱿啫。佢啊，余真话佢系弃兵危甲啊嘛。大佬啊，梁振英讲嘢你同佢要好小心噶，真系好似喺法庭。啲大律师盘问证人咁，逐样问噶，抽丝剥茧，问少句都唔掂啊！第二样嘢，梁振英有前科嘅寸剑，佢系高手嚟嘅。当年佢喺赤柱间大宅，又系有寸剑俾传媒踢爆咗，又系拆咗嘅。嗱，所以梁振英系冇得辩解嘅。嗱，仲有一个例咧，我举埋咧，嗱，佢就话系记者都影过嗰间屋噶啦。啊！边个冇影过啫？我使乜毁尸灭迹啫？嗱，如果咁讲咧，湖南当局咧，你人闹佢毁尸灭迹咧，呢、个李旺阳咧话烧咗佢一火化咗啦。如果我系湖，如果湖南当局嗰发言人同阿有梁振英嘅智慧或者个面皮嘅厚度咧，佢应该咁讲嘅。全世界嗰啲咩 A B C D B C 咩乜嘢 C N N A B C D E F G 都有。李旺阳张相噶啦，啊，使乜毁尸灭迹啫？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常 见 啊，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e Pollard、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喎，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哇、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就有关我山顶屋企室外花园嘅地方咧，加建咗一个玻璃棚嘅事咧，我系向公众致歉嘅。呢、這个咧系一个无心之失，我亦都从来冇隐瞒过。我一知道之后咧，就请承建商。在几个钟头的时间里面将一个玻璃棚呢将它拆了去。拆这个玻璃棚呢，我只不过是想尽快符合到建筑条例，并不是说你要怎样隐瞒证据又或者毁尸灭迹。过去几年呢，我请很多朋友去我家，包括新闻界去我家吃饭采访，而这个加建玻璃棚的地方呢是多次香港的媒體，包括電視媒體採訪我和攝影的地方來的。咁所以呢媒體呢都有很多檔案的照片關於這個玻璃棚的情況。今天大家報紙看到的我玻璃棚的照片呢都是有些時候媒體來採訪我的時候呢影到的。 你講緊大話，你乜嘢都講大話，你呃人，唔好讲大话， 讲大话就系讲大话啦，大佬当日啊，佢点样去督啊唐英年？嗱、啊，而家有啲人咧就话咧，曾经咧啊讲我屋企冇串结嘅梁振英喺选举之后先被踢爆啊，咁有立法会批评话，如果呢件事喺选举期间曝光咧，可能咧随时可以扭转个局面啦。在特首选举期间原本一直是大热的阴点的候选人唐英年被揭发他家企有个大窿之后呢咁就民望一落千丈，跟住大家都知道发生咩事啦，所有嗰啲都系历史啦。咁所以呢梁振英由冇得入闸就变咗做咗特首啊，梁振英而家呢个串结嘅问题都系唔系串结。都唔系呢个问题，一个玻璃，好似佢讲得好小心嘅，花园外边一个玻璃棚， 加建一个玻璃棚， 加建一个 百几尺间屋嚟噶啦，玻璃屋嚟嘅话， 唔紧要系咪屋啊，系串建物，系 UBW，OK，、okay? 嗯， 你系业主，你自己起嘅，啊，你起咗之后，跟住就赖，而家就话，喂。你唔系最弊就佢曾经信口旦旦话冇啊嘛，呢、這个就是车大炮，呢、這个肯定系车大炮。跟住仲有一样嘢车大炮，我觉得议员应该追嘅就唔系话林郑月娥点解唔告佢，一阵先讲呢个吹水鹅嗰笔啊。 系 啊，而家讲紧都系梁振英个笔先啊。 我诚信嘅问题。 喂，佢话请咗两个专业人士去睇过啦，而家第一，唔该你交嗰两个专业人士出嚟。 系， 你唔好到时又话我唔记得啊，诶、哎，可能系我公司。我叫咗我间测量师行搵两个伙计去，嗰两个伙计都唔系好高级，系中级伙计嚟嘅。我公司有百几人，我点记得佢咩名？唔该你，对唔住，你搵边个睇过？你交佢出嚟。 嗯， 第一呢两条友咧，分分钟系钉牌， 系口头报告啊，定系有书面嘅报告咧？ 啊，因为就咁已睇过，跟住咧你嘅借口，梁振英对唔住啊。嗱，第一 你话所有传媒去过你屋企，你请人食饭、嗯，原来以后去你屋企食饭咧，唔该你喺个请柬上面加多几样嘢， 系 除咗时间、日期、地址同埋衣着之外咧、啊，所谓 dressing code 之外咧，仲有一样，请带同测量器嚟我屋企食饭嘅时候，进度帮我检视下有冇僭建物。啊 一个叫熟读例书先可以赴约。 边个走去你屋企食饭睇样嘢噶？我又俾打个比喻啦、啊。我日日带住呢个金捞、啊，当呢个金捞啊？呢个唔系啊，我唔带金捞噶、啊啊啊。我有捞不，我就唔带金捞、啊。我有蓝捞就唔带金捞，我又唔信邪嘅。蓝捞有咩所谓啫？嗱、啊，喂，原来偷翻嚟嘅，原来我 系， 跟住我俾差人拉鬼咗啊！我同法官讲啊，你黐线嘅。跟住话我毁尸灭迹，抌咗个标去边度啊？啊，连证物都毁灭咗啊！ 啊， 系、啊、人都见过我走标噶啦！ 啊， 啲记者访问我影相，仲有啊 ，DBC 出边啊， 啊， 有张相好大嘅影埋我标噶， 啊， 咁你话我偷？ 嗯， 有冇搞错啊？ 嗯， 啊，我边几时偷过标啊？ 嗯， 嗱、啊，呢啲咪叫做强词夺理咯？ 嗯， 即系我哋俗语有句噶嘛，如果有错就要认。 嗯。 啊！如果打你就企定系嘛？ 系 系啊！喂，大佬咪企定喺度俾人啊刮两巴咯，冇办法噶，你车大炮。 唉，有啲、啊、一生都冇。 不 过 你 讲 到 车 大炮咧、 啊， 我哋唔识讲噶，听下唐英年点讲，佢讲得好过瘾噶。啊，冇人讲得好似佢咁过瘾嘅，所以一定要揾翻唐英年出嚟咧。 你嗰个辩论过程嗰个片段系嘛？ 唔系，点解硬要踢爆咁？就系唐英年讲先过瘾，唔需要喺辩论讲噶。即系唐英年几时指住你林毓华话你车大炮都得噶？佢讲得好咩绝骨噶，又好全神， 系 啊，又好掂噶。你听下讲，你讲得冇啊，我咁叻噶，你试下讲下啦。你话我车大炮，你讲你指住我，要七情上面 讲大话， 唔七情上面嘅。啊、你听下人哋唐英年点讲啊，学下嘢啊，细路。 好多人话你嘅僭建问题呢，唔系单纯嘅僭建问题，而系公开咁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嘅僭建问题。 你讲紧大话，你乜嘢都讲大话，你呃人，唔好讲大话。 阿辉、啊、哥啊，可唔可以将名带做过个效果啊，辉哥啊？我琴日 order 咧就净系要啊唐英年嗰啲声嘅，辉哥，好唔好啊？而家即刻去做啊嘛！你讲嘢啫，你唔讲嘢，你又咪咪岌头冇人睇到呢个电视台，你而家听唔到你噏乜？得啦，大佬啊，佢当日就闹人哋啊，梁振英唔系梁振英闹人唐英年，话佢车大炮。 系 喂，而家最大炮嗰系你啊！咩专业人士睇过，我又冇串见，跟住咧系记者都嚟我屋企，又上个电视，上个报纸。喂，咁唔系串见就唔系串见，咁你而家又认咗佢啦。嗱，咁有啲人话毁尸灭迹，嗱佢毁尸灭迹，好多人就觉得嗱，尤其是我啲传媒而家低智嘅，即系香港电台可以摆个乌龙，27-25咧。 就过啦、啊， 就以为过咗啦，搞到咧，哇！如果有人掟烂咗收音机，就唔知边个赔啦。啊，我话俾你听，嬲到掟烂个收音机，打烂个电视机，唔知边个赔啦。好在人哋有第啲电视台睇嘅啫，第啲收音机听嘅，就知道哦，原来过唔到。咁啊，上咗公民一课啊，即系嗰个叫咩？ 公民教育， 公民教育一课， 通识教育， 通识教育一课。咁啊，呢、這个。香港电台咧就做咗呢个叫反智，叫反面教材， 阴功嘅真 系。呢、啊這个鱼啊，呢、這个喺好俾人鱼死佢嘅，我话俾你听啦。嗱，好简单嘅啫。嗱，好多人呢个分析就话系啊，好片面嘅，即系毛主席讲唔做调查，系冇发言权嘅、 嗯。 就见到嗱嗱林拆咗个花棚，嗱一阵先讲点解咁嗱嗱林拆个花棚，边个通水俾你？明报通水俾佢嘛？而家咪知道刘俊涛通水俾佢咯。全香港琴日啲记者，包括我哋在内，我哋第一个啦，一定要认咧，因为我哋第一个啲记者未起身，我哋已经系第一个打电话揾波仔。 嗯， 波仔系边个咧？ 啊， 就系、是、呢个明报嘅总编辑，系张建波。跟住咧就揾个执行总编辑，啊就刘俊涛打机打到爆晒，终于佢就复咗我哋啊，辉哥，辉哥好叻噶，辉哥。辉哥有啲江湖地位噶，我谂冇人复噶，冇人复噶，系复阿辉哥噶咋？辉哥俾你讲下，点复你读出嚟得唔得？ 哦， 唔系用口讲嘅， 唔系用口啦，用都系 吓嘛。我话朝早咧，数码电台风波节目跟进紧特首僭建，睇下佢个报道点样跟法咯。咁啊，佢瞓醒嘅时候，张波复我哋，佢话：早晨啊，景辉，咁啊啱起床，而家先睇到个报道。咁啊，僭建单嘢咧，基本素材咧就喺个明报嗰度头版讲晒噶啦，都系同事嘅努力嘅成果啦。咁样咁啊，张波。咁我下昼再问佢啊，同事跟紧，夜晚揾阿张波，张波话冇乜嘢补充啊，咁样讲。不过单嘢咧，睇翻张波个俾我哋嘅启示就系话咧，喂，原来佢朝早起身咧，先睇到自己琴日个头条报道。 因为佢系总编辑，总编辑咧就唔系执行嘅，佢执行总编辑咧就叫刘俊图。原来刘俊图咧就早两日啊，佢就话俾记者听，嗱，明报嗰个官方版咧。就话咧，琴日礼拜三啊嘛，琴日礼拜四啊嘛，佢礼拜三打电话去嗰个所谓特首办嗰度啦，一阵翻嚟再讲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半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被揭发山顶住宅僭建，并就事件道歉。有报章报道，住宅内另一个嘅花棚怀疑都系僭建物。报道指，梁振英住宅内部另一个顶部密封嘅花棚，面积较已经清拆嘅玻璃棚细，棚顶种满植物。报章引述后任特首办嘅回复就话，梁振英会尽快请专业人士到住所，仔细检查有冇其他地方都系有僭建或者有被认为僭建嘅可能。特首办又话，梁振英会从严处理，即使有地方是属于灰色地带，都会尽快处理或者拆除。身在美国的内地失明维权人士陈光成在《华盛顿邮报》撰文，称自己和妻儿到了美国之后，公安对他在山东家人的监控和限制有所减少。当局又向他的哥哥陈光福支付部分的款项，赔偿在四月底闯入他家中搜查的时候损坏的家私。陈光成在文章之中又提到他的侄儿陈可贵抵抗当局深夜派人闯入家中，重申陈可贵的行为是属于正当防卫，又说当局没有尊重陈可贵自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陈光成又质疑当局只是赔偿家私费用，但是对受伤的家人并没有赔偿或者补偿，又说如果当局只是审讯陈可贵而不调查他家人被打伤的事件，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做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端午节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8:32啊，咁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咁啊，首先两宗交通意外消息提翻大家，观塘道向翻旺角方向近呢个彩石里咧，有宗交通意外噶，龙尾排翻后边嘅启业村啊。另外一宗位置就将军澳隧道公路向翻观塘方向近呢个欣怡花园噶，车龙已经排翻后边嘅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塞紧车各位忍让多阵，同埋沿途留意翻警务人员指示啦吓。好，走翻个。对面可以睇睇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咧，去到信和广场嘅，而香港仔隧道过海龙尾马会大楼落湾仔个点咧，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好长嘅车龙啊，排翻到中山纪念公园噶。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见到龙尾啦，现时去到爱民村噶，系啦，一晏咗车龙啊走出嚟啦，呢啲真系唔算浅见噶，喂。咁玻璃棚又算唔算僭建啊？唉，好多人都嚟参观过啦。如果僭建一早有事啦，系嘛？大佬啊，我嚟参观访问，影下相，评下分啫嘛，系咪啊？我唔系嚟评核噶嘛，即系咁啊！我坐住个的士，哎呀，原来个的士司机冇牌噶，点知佢俾阿 Sir 捉咗？哎呀，佢可唔可以同阿 Sir 讲？唔系，好多乘客都坐过啦，冇事噶嘛。唉，唔好玩啦，系咪？好，另外加士居道过海现时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就康庄道桥。 桥底。另外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佛光街噶，咁东隧过香港亦有车龙，现时咧排翻去呢个汇景花园。好，新界区两边隧道，狮隧出九龙咧，现时新田围村。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石门汇旋处。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依数码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六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嘅杀人狂可以讲出真实。 我唔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嘅人。 我唔想自己系个女人。 当你生活安逸，有冇谂过边啲人处于忧患？乌干达嘅同病、战争的落人、逃亡嘅索马里少女、沙漠之霸，仲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嘅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号到26号，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处上片展由6月20号开始喺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阵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10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去将军澳探孙女2蚊，去湾仔翻工，去湿地公园，连去太空馆都系2蚊。由6月28日起。65岁或以上长者用长者或个人八达通，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残疾人士个人八达通乘搭港铁，每程只系2蚊，车船优惠遍沿途，共享精彩人生路。想了解详情，请浏览劳工及福利局网页。 虽然是建制派的议员，我哋唔系为奴为婢嘅。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点办呢？ 当我批准列入议程的时候，不等于赞成那个项目。 拆这个玻璃棚呢，我并不是说你要隐瞒证据、毁尸灭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8:36，大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台啊，呢、這个数码电台大声台嘅风波里的茶杯。嗱、啊，我哋咧啊，俾到听众嘅咧就是、一啲唔同嘅分析，一啲比较独特啲。 喺度解读紧呢个明报嘅头版报道。 嗱、啊，讲翻个内幕啦，其实琴日咧明报爆呢单嘢嘅时候咧。都已经露咗啲危端㗎喇。佢话6个月前呢、已经开始发现6个月前。 六个月前啦，係呀。 係选举前喎、已经你读一次出嚟啦。 嗱佢咁样讲，佢话明报呢半年前呢已开始调查大宅是否一如梁振英所言并无僭建物。咁啊且特别针对通道嘅玻璃蟬缝以至平台嘅一个水池。咁咧，然后咧系有另一段就咁讲话，直至上周中，本部调查咧取得明显嘅进展，就发现梁宅其中一个玻璃棚咧系有违僭建之嫌。然后咧，及至本周一，本部咧就拍摄到梁宅嘅俯瞰图，经多名嘅学者分析之后咧，一致判断玻璃棚咧系属违规僭建物，就咁啦。 嗱，你信唔信佢讲啊？嗱，明报就喺度兜，就系6个月前咧开始怀疑啊，梁振英 系咯，点解唔早啲做嘢咧？ 嗰啲俯览图咧、你走去买就得噶，走屋宇署就有得买。 喂 ，Google 得啦， 啊，乜都有噶啦，所以咧，即系佢喺度堆砌，咁有啲鹌鹑就信佢讲啦。咁、当然，啊，即系各取所需嘅、人啊，梗有主观啊，即系主观客观嘅睇法嘅。咁啊，跟住咧，佢礼拜嗱，琴日咧，呢个刘俊涛啊，即系明报嘅回应嘅咧，啲传媒嘅或者佢自己报道啦，话礼拜二啊，话礼拜三啊，礼拜三，打电话问过呢个候任特首办， 查询关于僭建嘅事件。 系 通常报纸要做头版嘅，尤其是啲咁大镬嘅嘢，即系绝对系独家料嘅，有调查报告嘅咧，你唔会咧事先张扬打草惊蛇嘅。 嗯， 通常夜晚黑，差唔多等人截晒稿啦， 好尴尬嘅时间。 最好咧炸炸弟弟打。打咗对好你又唔复。 系。 你唔复就仲好添。 系。 搵唔到嗰啲人呢仲好。咁第二日就出咗。 嗯。 就话冇回应咁最好。因为如果呢一系通天点解呢讲返公关嗰返心战呢你打俾个当事人个当事人可以做几样嘢嘅。 嗯。 一可以阻止你啦。想尽办法啦。如果识老细打俾老细啦。想尽办法阻止你登佢啦。或者甚至乎可以攞禁制令添啦。 嗯。 另外一个最简单嘅做法咧，一般咧啊呢所谓 spin doctor 喺屎片医生就会教你啲当事人咩咧，就讲啲危机处理咧。啊林毓华都教过人噶啦，咪督爆佢咯，自己引爆咯，揾一啲比较喺咗你啊，即系先 PM 咗你，等你唔系独家新闻出咗先咯。 系冲淡嘅 呢一般嘅做法。 系 嗱咁啊，明报就话自己礼拜三就啊。向呢个特首版查询嘅后任特首版啊，点知俾后任特首版督爆咗佢？ 嗯， 就礼拜二已经收到个电话噶啦。 嗯， 就刘俊涛打俾佢哋嘅。刘俊涛系乜水咧？就明报嘅总编辑。 嗯， 嗱咁正话有位有心人咧，就打电话话俾我听咧，原来啊，阿辉哥啊，辉哥 张建波 已经唔系总编辑噶啦，佢而家系顾问身份噶啦， 系佢系前总编辑啊嘛， 啊所以 佢又喺编辑部工作嘅， 佢会有翻工嘅顾问即系啊，即系佢咧 都系前负责人啦， 唔系咁所以佢唔知系有未有噶啦，唔好赖人，咁好回复你咧，你就要感恩嘅，你好有面噶，个个都唔复就复你，就好似 唔系我哋跟进紧人哋报道， 当然老友嗰啲唔计啦，唔系一日又话督爆我咩，老婆打电话俾佢唔复咩，唔通啱啱啊？即系你作为一个咁传媒嘅身份去查询，我谂佢复你中系最快噶啦。 而家都系睇下刘俊涛点。 嗱，所以刘俊涛一日匿埋啦，话失踪。嗱，所以睇新闻咧， 喂，咁啊唔得噶， 佢唔系毁尸灭迹，唔系因为毁尸灭迹嘅原因。嗱，我而家同大家分析啦，要专家讲嘅嘢要听。佢毁尸灭迹嘅原因唔系好似今日啲报纸或者好似信报咁讲咧，梁振英逃避屋宇署检控，闪电拆除大宅玻璃屋，你个错嘅。 嗯， 因为一般呢啲咁嘅串检咧系冇检控嘅。 嗯， 嗱个问题就系话咧，佢点解要咁做咧？就系唔想俾你影张相。点解我话专家讲咧？阿细佬啊，喺1968年啊，当年你都未出世，好多人吓、啊、就问阿志阿座嗰阵时，我喺启德机场。啊！呢、這个香港飞机工程公司上班，啊，有架国泰航机，啊，嗰架叫做大柴，我哋叫做航内人，就叫做 Conway 880，啊， 发生意外系嘛？ 唔系佢起机，嗱、啊，又讲下啲典故啊，就当时咧， 口述历史啦 吓，啊，系 check 派，就系嗰个 pilot 系俾嗰个机长系考牌嘅，咁、 嗯、 有个总机师坐喺右边。个机师啊坐喺左边， 嗯、 啊咁啊嗰个被考牌嗰个机师咧就负责起飞，点、 嗯、 一起飞咧个碌甩壳， 嗱、 嗯、因为所有嗱唔系咩啊，所有飞机嘅轮胎都系翻都系而家有冇人仲买嗰啲翻倒胎嘅？ 有，仲有啲火车有 嘅， 系 仲有嘅，甩壳啊， 嗯嗯， 咁甩壳咁啊夹摆摇摆啦，起机嗰时 系啦， 去到跑到摇摆啦，咁、嗯、嗰个考牌嗰、那个。都唔系新手嚟噶，系考牌嘅。 咁、嗯、有帮手去操控有冇？ 唔系，佢即刻问个总机师啊。 系 应该继续起飞啊？ 系 抑或取消起飞？ 系 一 abandon 个起飞啊？抑或 carry on？ 系 嗰个总机师未出声，出唔切，佢已经自己作咗个决定啦。咁啱嘅，因为佢系 command 嘅， 佢揸紧啫嘛，佢揸紧。 佢即刻取消起飞啊！拉晒所有嗰啲。break 啊， 系 拉晒嗰啲我哋叫啊嗰啲 engine 啊，就 停晒佢吓， 停晒佢，咁、嗯、个飞机系冲咗落海。啊，当年咧1968年讲噶啦， 系 就当年嗰班机，我哇我惊到鼻哥窿都冇用，因为嗰班机系我做嘅， 嗯、 我仲喺度睇住点样捉冲咗落海嘅，大镬啦今次， 因为你签埋佢 OK 噶， 嗰啲胎系我踢嘅大佬，冲咗落海 系。 咁当然唔知咩事啦，嗱嗰单嘢好嘢噶，嗱、嗯、你睇翻当年嘅报纸咧，系完全冇伤亡嘅、 嗯， 啊，即系除咗系走落嚟嗰阵时，有啲人可能扭亲只脚嗰啲唔好讲啦，系冇伤亡，系零伤亡。 系 ，OK。咁你知唔知我哋第一样嘢做咩咧？嗱，呢啲叫学嘢啦。我第一次接触所谓危机处理咧，就系当日1968年，我记得记忆所及，应该7、8月嘅深麻嚟嘅。第一样嘢，我老细翻鬼佬，佢就话： 佢话正，你快啲去攞桶油啊，系嘛？ 攞桶黑油。攞几桶黑油，攞把扫把。 嗰时系有嘅咩吓？即系嗰个机，嗰、那个系喺嗰个机舱嘅有呢啲噶。佢一个 唔系啊，几乎喺公司攞啊。咁实有啦，大佬，成间飞机厂冇油，冇油漆，你傻傻，你乜油都有啊？你要乜都有，搽下块面都有。 真系 咪叫我哋即刻成班人咧？嗱，你全部攞桶黑油，坐架三板，一掉落海啊嘛！出去做咩？我以为做咩？我以为咁，梗系做嘢。我哋整飞机 做嘢啦，系做嘢嘅啫。 油咗招牌。喂，大佬啊，咁呢个就系我第一次接触所谓啊危机处理嘅，嗱呢个实践嘅，我自己喐手喐脚去游黑佢嘅， 系 OK， 好啦， 咁就令到啲传媒咧影相就冇咗冇咗航班嘅， 讲翻最近啦，嗱我有个老友就系做危机处理嘅专业人士啦，朗平360 系。 咪跌咗两架车落去个山个山脚度， 一架啫，一架啫， 咁啊揾咗我老友去度桥啦。 系 我老友第一样嘢教佢咩咧？毁尸灭迹，唔系毁尸灭迹，冇得毁尸灭迹。嗱，全世界 嚟噶嘛， 啲报纸都影晒噶嘛。 系， 佢点做咧？即刻将所有朗平360嗰啲车厢变色。 嗯。 所以就整咗叫我爱绿绿， 又蓝又绿啊嘛。 咁啊。好嘢嚟嘅，因为其实坐朗平360真系睇晒啲绿色嘅嘢嘅，咁啊即刻就改咗个车厢，好平嘅咋，用啲3mm 纸贴晒喺车厢去。点解咁做咧？嗱，呢个白头佬我老友啊，高人啊，佢好简单，因为所有报纸、所有传媒都有跌落去个车厢嗰张相。 系， 嗱，我当佢本来红色好，乜色好啦。而家你转咗色咧，啲人就唔会影翻个色出嚟噶嘛。 即系以为另一样嘢嚟噶啦， 变咗唔会去成日记住，会 联想到， 所以梁振英系叻噶，佢背后有高人教佢噶。咁第一样嘢，佢唔系逃避检控，佢要即刻拆咗嗰间屋佢咧，等啲人唔好影相。 系 唔紧要噶，你攞啲旧相出嚟冇所谓噶。嗱呢啲就叫做危机处理啦。不过问题就系信明报咧。嗱，我哋第一个出声咧，琴日咧，因为最早我哋啦，我哋7:30开始啊，全香港 talk show 最早我哋开噶啦，我哋嗰啲所谓啊对手，嗰啲朝头早嗰啲，佢叫啊叫做叫翻同一个名啫个节目，啊唔知喺落雨出发啦，晴朗出发啦，都系搵个靓仔两个， 又热身先噶嘛， 搵两个暗春出嚟插科打诨嘅啫。 先啊、 其实咧，我哋最早已经批评明报咧，点解6个月前喺选举嘅时候你踢爆啊？独家报道，所谓调查报道，我都讲咗唔系佢做，有人俾料佢嘅。喂，呢咁嘅所谓独家报道，啊就督爆啊唐英年穷追猛打，一阵讲吹水我啊，吹水我又点啊配合啊，一讲埋啊，就搞到唐英年咧，本来阴点啊变咗落马，梁振英就踩人个窿上位，真系踩人个窿上位噶。嗱、啊，唐英年就话自己有膊头有腰骨，原来佢个膊头同腰骨咧。就俾阿梁振英踩住上嘅 ，OK， 咁啊踢咗阿唐英年落马，佢啊做特首，咁啊最大功劳咧，我话俾明报， 系 嗱，如果冇明报去撑阿梁振英，又或者冇一啲电台去撑佢嘅话咧，阿晴朗出咗好多力噶，阿黄永出咗好多力噶，如果唔系咁样去撑阿梁振英咧，梁振英就未必有今日噶啦，咁我哋就質疑，咁點解既然你6个月前已經懷疑梁振英嘅大宅有僭建，你留到今日先做嘢呢？跟住係通水俾佢呢？嗱，呢個咪冇晒嗰個公信力囉。嗱，咁最好笑啲鵪鶉電台啲鵪鶉主持人呢就話，哎，明報要交代下啊，幾時開始啊！查呢单串劫，人哋都写咗出嚟6个月前啦。当然你可以接受佢讲嘅嘢。喂，6个月前我哋怀疑啫，跟住摆低咗。 上个礼拜中，然后先至有啲明显嘅进展。 喂，当年如果阿梁唐英年搞到全世界未见过咁多嗰啲吊鸡车，喺九龙塘嗰度成为全世界嘅奇景咧， 喂，你点解你又放生啊？梁振英唔去追查呢样嘢咧，你冇得解释。 应该有好多直升机喺上面咁先系噶嘛，系嘛？ 唔使啊，咪有卖噶，唔使解释，冇得解释啊，所以一定要质疑明报嘅。你唔质疑佢唯一嘅原因，你就俾人觉得你一系你就冇料到，一系咧你就冇嘢噶，偏心咯，啊！咁系咁多啫，冇一系冇料到，是但赢一样都衰噶啦。你又做一个评论节目，冇料到又大镬。哦，你话我啊有啲嘢唔讲嘅，好似我咁成日俾人闹我，你唔讲责任权嘅。喂，做朋友啊，有你我知啦，有一个新嘅名词啊。你知唔知有一样嘢叫 weatherproof friend 啊？ 嗯， 唔系 Macau friend， 唔系唔单止 waterproof， 系 weatherproof 啊。咩叫你 weatherproof 啊？永远都系晴朗的一天嘅。OK。做得啱又唔讲，做得错又唔好讲，总之乜嘢都系老友就乜都唔好讲。人呢个个都有死穴嘅。不过我死穴好快解决嘅啫，仲有十日。十日都咁够啊。就八日 到。八日啫。 我就放监。即枷锁会解除咗呢，我就会一视同仁。好简单嘅啫。梁振英呢牵涉到唔系僭建呢个问题，僭建可能有80万单。我都有，系咪？这个唔系呢个问题，系你嘅诚信问题。如果一个特首冇咗诚信，同一个传媒机构冇咗诚信咧，同样一样嘅，佢下场就执笠咯，唔使 do 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DBC 短信。 数码收音机的相关资料。传统 FM 广播当讯号接收较弱的时候，听众会听到沙沙声的杂音，但仍然可以听到一定的节目内容。但是在数码声音广播里面，当讯号接收太弱的时候，听众是会听不到任何节目内容，兼且是不会听到任何杂音。这些就是数码广播的特性。因此听众完全收听不到节目和声音的时候，未必表示你的数码收音机出现故障。听众可以透过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和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来改善室内的接收。为了提高听众对信号接收的认识，当局已经在 DAB 的专题网页上载 DAB 接收小贴士和相关的教育短片。有兴趣人士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今日信报的纪晓峰在独眼香港专栏入面分析 CY 僭建罪加七等，希门港人莫此为甚。我们一起看下这七宗罪的其中一些重点。其一就是梁振英即时拆卸玻璃棚，还要在一日之内就完成，连建筑废料都没有留低，这样显示他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不要被传媒影到僭建。唐宫事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幕，是全港传媒出动吊臂以低角度近距离拍摄唐宅的真貌，令全港市民认清僭建的真相。可想而知，好似梁宅同样有僭建，传媒都会一视同仁近距离直击。咁今次梁振英好快手咁拆除咗僭建物，传媒就冇直击嘅需要，大大减低。而事实效果喺传媒嘅角度嚟讲咧，就冇咗实物指控，如同咧就冇揾到尸首，好难入谋杀罪一样，以致令人不禁谂起李旺阳冤案。其二系最重要，亦都最令人难以相信嘅，就系梁振英喺自2011年开始，上至行政长官曾荫权，至问责局长好似林瑞麟、孙明阳、苏锦良等等，再下至屋宇署署长欧在佳，都先后被传媒揭发家中或者名下物业怀疑有僭建部分。当时据报特首已经明令问责团队检视僭建的情况，所以当唐英年被揭发地下唐宫时，舆论质疑他的政治敏感度是不是足够，是不是具有公职人员的自觉性。而梁振英亦都曾经斩钉截铁地强调过自己屋企是没有僭建物的。事隔四个月之后，梁振英原来从没有察觉家中僭建可能，这样是不是表示他的政治敏感度、政治触觉都比唐英年甚至整个问责团队都要低呢？下一届政务司司长大热林郑月娥 是全港最打得的打潜英姿，由新界到市区他都明言要依法办事，一视同仁。当日屋宇住人员查核唐宅之前，林郑早已经在镜头前面面向全港市民重申政府上述的态度。但是在今次梁振英的住宅僭建事件上，屋宇署快手巡查，林郑月娥事后匆匆地循例交代，而且巡查之前亦都没有知会传媒，这样又是怎样的一视同仁呢？一向标榜出身基层的梁振英，以为同唐英年这种富家子弟不同，与人清如水明如镜的感觉，谁不知实情就是天下豪宅一样浅，天下乌鸦一样黑。 而《苹果日报》中门大开专栏亦都是讲到这件事件的。据作者天马南说，今次由挺梁的《明报》去揭露这件事件已经十分之忍手，任由梁振英毁尸灭迹之后才刊登报道，有默契地配合梁振英减低政治冲击。振英坚持不知道玻璃屋是僭建物，肯定是讲大话。好了，当他是测量师的专业知识，只是限于帮楼宇估值，对建筑条例一无所知都好，但近两年僭建风暴直卷官场名人，选举期间他又利用唐宫丑闻打残梁振英，再没理由以自己不知道这件事件或者有关的法例去作出辩解。好了，真是当你无知。其后林瑞麟、孙公、潘杰、曾荫权和立法会议员都是爆出僭建风波的时候，振英你身为行政会成员，有没有找专业人士看清楚自己主动改建的玻璃棚呢？如果当时仍未醒觉，以他这么小心谨慎的性格呢，是很难令人说服。好了，又当振英真是不知道自己犯法，当时记者见到玻璃棚之后问他是不是犯法，他答已经请过两位专业人士检查，认为没有问题。他当时应该呢好大可能是讲大话啦，顺口开河要撒走啲记者，因为呢个系好明显嘅僭建物，冇理由啊两位专家检查之后都会认为是合法嘅。振英要清楚交代揾咗边两位专业人士去检测，若果两个人系专业失职误导振英，就要承担责任。喺选举期间，他借唐英年僭建的问题将他的民望打残，而在一次辩论会上面，梁振英是这样指控唐英年的僭建。 很多人说你的僭建问题不是单纯的僭建问题，而是公开地向市民讲大话，隐瞒你的僭建问题。 可以说振英是吃着僭建瞒得益而登基的，今日才发现他是愚弄所有香港人，选委和中央实际上是很离谱。咁玻璃棚110尺，面积比唐宫嘅2000尺细得多。不过振英嘅处理手法全心隐瞒，东窗事发之后又诿过于人，毁灭证据，手段专业，但系道德低下，令人心惊。可惜明报选择今日先至揭出嚟，咁振英大权都就快到手啦，大家又奈佢咩何呢？ 光棍一条啊，所以帮佢帮人咧，最怕咧就改坏名，又最怕俾人起花名嘅。啊，我帮佢改咗个名，叫光棍两，点知唔够两日咧就现形啦。真系咧就唔好赖我，我又君又咩，君子不夺人之所好，我又唔会咧就、啊、不夺人之美之所美。 两美吓 啊，喂，呢、這个系啊王国兴帮佢改噶，佢话特首咪。啊，光棍一条，如果过唔到七一，啲唔系齐齐整整一齐去去宣誓，咁而家咪光棍咯。嗱、啊，今日两单嘢变咗，佢真系光棍。一，你七月一号就冇可能啊，五司十四局佢一齐去宣誓嘅，喺领导人面前。咁啊，王国兴讲咧，如果咁样嘅局面出现咧，就系、是、呢个新特首就系光棍嚟噶啦。咁咪去帮佢改㗎，咁所以我哋就以后呢就叫光棍两，跟住你串建呢單嘢出咗嚟，你咪证明你光棍一条囉，咪就係光棍嚟㗎囉。又话搵咩专业人士睇过，有啲有路，而家最好少呢毁尸灭迹之余呢，喂仲有一间未拆嘅，原来 又有 咁、啊、咪明报呢，明报呢因为琴日有压力啊，仲有明报呢排压力係好大嘅，因为自从做咗梁粉报之后呢，公信力就荡然无存。啊，跟住咧唔使问阿贵噶啦，佢哋一定有做啊调查噶啦，市场调查咧个、公信力受影响之外咧，分分钟连 烧纸 都可能有影响。 咁所以咧，一定要借翻梁振英翻身嘅。嗱、 嗯， 咁、啊、一个借梁振英翻身之前咧，就打点好一切，预先张扬 通知咗梁振英先，俾机会梁振英咧去拆咗佢。但系你梁振英又拆漏咗一间咧。嗱，讲翻呢个吹水我咧，一节目翻嚟，吹水我系错乜嘢咧？嗱，有啲传媒就逼佢话你点解唔告啊梁振英啊？嗱，冇得告嘅。吹水我讲得啱嘅，呢啲咁嘅所谓僭建，政府系鼓励啊嗰、那个业主自己拆咗佢嘅。OK， 呢个系事实。但系问题，吹水我同梁振英都系有个诚信问题啊嘛，都系有个啊双重标准嘅问题啊嘛。因为吹水我经常就住僭建问题咧，就一定讲到咧一视同仁啊嘛、 嗯。 法律面前人人 人人平等啊。 嗱、我哋喺新闻之后咧翻嚟咧，就问下吹水我，点解你对阿唐英年一套， 嗯、 对阿江棍佬一套，啊江棍佬一套，唐英年一套？喂，呢啲系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咧？ 亲疏有别系嘛？ 你吹水我点样可以同啊市民交代咧？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 香港航空每日直飞东京，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九点，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委员林浩雄认为，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家中有僭建物，系属于无心之失，但系认为梁振英近年集中处理社会同埋行政长官选举，忽略咗家中嘅事，正正显示佢系人唔系神。公众唔能够要求佢句句真理，事事正确。林梦红喺一个电台节目上面话，梁振英已经作出道歉，而且喺传媒曝光之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拆除玻璃棚，系知错能改，是莫大言。又话一般市民认为梁振英系专业测量师，应该有专业判断，认为公众对佢嘅质疑系合理。至于前政务司司长唐英年喺九龙塘嘅大宅，在行政长官选举之前亦都发现有僭建。林武雄就认为唐英年的僭建是大规模，若果证实在拿到入伙纸之前僭建，就是属于违法。至于梁振英大宅的僭建，应该只是属于违规。中国意见作家廖亦武获得本年度德国书业和平奖。德国书业协会赞扬他在散文和诗篇之中，以有力的语言和无惧的精神反抗政治迫压，为中国被剥夺权力的人发出仍然能够被听到的声音。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拉莫特说，聂亦武获奖是对自由、民主和人权而奋斗的所有艺术家的鼓励。颁奖礼会在今年的十月在德国的法兰克福举行，聂亦武将会获得25,000欧元的奖金。廖亦武在四川出世，六四事件之后因为创作描写六四镇压的诗作大屠杀被捕，判刑四年，其后多部的著作都被禁。他去年年中偷渡去到越南，辗转抵达德国的柏林。他说为了出版被禁的著作证词，决定离开中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报告，指欧元区形势不容乐观，需要更加强大和完善的货币联盟挽救市场信心。报告说，欧元区融资成本屡创新高，需求下降，失业率上升，低增长和融资压力增加欧元区国家减债的难度。报告又说，欧元区已经进入关键的阶段，需要采取坚决的措施，尤其是建立银行业联盟，加强财政一体化，增加监管，共同承担风险。组织总裁拉加德在龙森堡和欧元财长开会的时候，亦都呼吁欧洲央行实施更加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推出获区内所有国家支持的债券。信贷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调低全球15间大型银行的信贷评级，当中摩根大通的评级由 AA3 调低至 A2， 摩根士丹利的评级就由 A2 调低至 BAA1。两间银行的前景评级都是负面，至于汇控就由 AA2 调低至 AA3， 评级前景都是负面。穆迪在2月中宣布检讨全球主要银行的信贷评级，认为这些银行未能够适应融资条件转让、息差扩阔、监管条件收紧和经营环境更加困难的挑战。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嘅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端午节仍然会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初天色会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嘅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次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已经去到早上嘅9:04啦，吓咁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望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已经去到呢个演艺学院啦。另外东区走廊落翻洪水，加埋落中环咧，齐齐拍住去到怡东酒店嗰边噶。咁睇埋香港仔隧道过去同埋落湾仔啦吓，两边仍然车多管道口，不过呢分钟咧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吓。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排翻到上环消防局，睇埋西隧向中环方向咧，见到车龙啦，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系啦，僭建事件，哇，怀疑就传媒一早啊已经收晒料，不过而家先拎出嚟讲啊，究竟内里有咩原因咧？大家真系要思考一下啦。系啦，好似国内嗰啲月饼啊，同埋粽啊咁啦，系嘛？有报道成日讲噶，嗰啲莲蓉啊、蛋黄啊，今年食唔晒，下年再用过，唔使惊啊！嗱，听日就端午节啦，各位买粽食啊，真系要睇清楚啦！预祝各位端午节快乐啦吓！好，另外加士居路过可以排翻去果栏嘅，仲有啊，加士居路向翻油麻地方向咧，龙尾康庄道桥底嘅，而启德隧道过去咧，现时排翻去浙江街噶吓。咁啊，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继续枕住喺电话机楼嗰边，冇乜点变噶。新界区私隧出翻九龙方向。呢、这个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嘅，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龙尾就小沥源，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咧仍然枕住喺沙田马场嗰边噶。好啦，最后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Mary 啊，要出门口噶啦，如果唔系赶唔切相机啊！ 等我 send 埋个 email 先咯。 仲 send 一间赶唔到班机啊 ！Eddie， 你放心啦 ，print 埋份文件都仲得啊！机场快线已经加密咗班次，每十分钟一班，大把时间喺手，话咁快就去到机场啦！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医送报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 门市登记啦。 老公做咩咁开心啊？ 寻日睇咗个笋盘，买多咗一层楼啦。 边有钱俾首期啊？ 攞而家层楼再按咪得咯。 都冇屋企喺手。 你揾 UA 自二按物业贷款，二按套现，无需屋企，手续简便，贷款额仲可以超过物业估价70%添啊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的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12分精神啊！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搵命搏嘅，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虽然系建制派嘅议员，我哋唔系为奴为婢嘅。 光棍司令梁振英一个人点办呢？ 当我批准列入议程嘅时候，唔等于赞成嗰个项目。 拆咗玻璃棚咧，我并唔系话你要隐瞒证据、毁尸灭迹。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9:08，大家仍然系听紧呢个数码电台啊，大声台啊，风波里的茶杯啊，都系嗰句啦，买咗收音机未？嗱、啊，阿辉哥啊，可唔可以整走嗰个林郑咩？嗰、那个系嗰、那个扫把头嗰把声？好难听，同埋唔好为佢脸上贴金，唔系好似走出嚟正义凛然咁， 呢啲我哋唔好帮人呢啲人抬轿，唔好帮人脸上贴金，尽快将个泡沫咧删走咗佢。嗱，一系咧就揾啲正义之声，一系就揾啲咧唔系讲人话嗰啲人啊，即系好似阿黄国兴嗰啲就啱噶啦。啊，你话益呢班友咧，对唔住。等等留返俾香港电台商业电台啊嗰啲益佢哋就唔好我哋唔好益呢班友我话俾听。嗱呢、這个刘梦红呢就喺啊商台啊港台啊都喺度帮啊梁振英啊帮梁振英喺度兜啦咁我哋而家都搵佢嘅啊我哋就唔会俾佢兜㗎啦。可能佢都知道啊撞着大班都冇运行㗎啦所以我諗佢都系闪㗎啦阿辉哥系咪系咪系咪闪緊啊佢啊 啊！追紧佢噶，追咁专咩噶？ 闪咯，佢唔复你噶啦，惊咗我。 唔会点？边个够胆唔复啊？数码电台啊？ 佢惊咗我啊！明知道喺度攞唔到着数噶嘛，大佬、啊。 佢唔惊，唔系佢唔惊林伯啊嘛？佢成日同阿林伯倾偈中。 你估佢傻嘅？佢唔知我系，佢唔知我系坐喺林伯身边嘅。 唔系追紧 Dream Bear 噶啦，追紧梦红啊！ 唔使讲啊，佢脚软啊。 有机会噶，随时入嚟啊。 脚软啊，唉，等佢就会打晒俾所有电台，除咗我哋，佢今晚都会复啊，郑家富噶，你唔使担心。小班都唔惊， 佢要带住安全带得噶啦， 我今晚走去做小班，诶，又似你啊，真系。喂，嗱，嗰班呢个吹水鹅啦，睇下吹水鹅点样出嚟讲嘢啦。 屋宇署根据有关传媒提供嘅相片，同埋翻查咗关于呢个物业嘅核准嘅图则咧，就发觉屋宇署咧系冇收过有关呢个搭建物嘅申请，咁因此初步确认咧，就呢个搭建物咧都系相信系僭建物嚟嘅。 嗱，林郑月娥咧，辉哥啊，第日唔该你啦，辉哥啊，辉哥啊。第日唔该你咧，嗱呢啲咁嘅生弊咧，即系呢啲咁嘅声大咧，唔该要配合翻佢以前点样讲啊唐英年先得噶嘛。咁等啲听众分辨到吹水我对啊梁振英系点样讲嘢法嘅，连僭建都差啲唔敢讲啊，啊搭建物啊 ，OK 嗱，咁我哋又要等下佢嗰阵时正义凛然出去喐啊唐英年点啊嘛，嗱好简单嘅，嗱林郑月娥衰乜嘢咧？是人都知啦，佢所谓嗰啲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啊，废话嚟嘅，废话连篇呢个吹水鹅，我话俾你听，好简单嘅，当日佢点样对待啊唐英年呢？派屋宇署人入去，事先张扬 ，call 晒记者，好似 ICC 做大龙凤咁，然之后屋宇署人行出嚟。企定定嗱，未试过噶。通常呢啲公务员咧，佢查完啲嘢出嚟咧，即刻跳上车走人噶啦，讲多句都唔想噶。唔系对唐英年咧，企定定讲晒入边啲僭建物嘅尺寸啊，诸如此类啊，跟住就出 order， 出咩 order 咧？就话你唔准掂间屋，你喺个僭建物嗰度一眼钉都唔准掹 啊！ 一眼钉都唔准掹啊！话今时今日。啊！就另外一种嘴脸 系 啊， 咁人哋叻啊嘛，唔俾机会你出 order 啊嘛，我就拆咗佢系嘛？ 唔系咁嘅问题啊，即系话呢个林郑月娥，你而家讲紧吹水我，你又讲翻梁振英嘅监听 啊 可唔可以我哋跟 skip 咧？即系跟剧本做戏得唔得？如果咪又个 我哋冇剧本噶嘛？ 咁咪导演啊拍个牌cut 咁啊，大佬啊，我哋而家希望一拍个牌 camera 咁就一路拍一镜到底啊嘛，大佬啊， 一镜到底 ，OK 啊，大佬你唔好翻转头先得噶，嗱好简单嘅啫，林郑月娥因为梁振英关照佢，本来 CS 个位就林瑞麟公公做嘅，但系梁振英又认为公公会陀衰家，因为民望低。就借啊林郑月娥呢个吹水鹅条裙咁自己只脚啊，咁咧就揾佢做呢个政务司司长。如果唔系林郑月娥就翻咗英国噶啦。所以咧呢、這个咁嘅光棍娘咧，呢、這个光棍佬又犯咗一条罪，拆散人哋家庭团聚。本来吹水鹅谂住翻英国啊，做翻一个妈咪，做翻人哋个老婆啊，点知啊呢、這个梁振英。啊！就关照佢，俾佢做呢、這个啊政务司司长，尤其是仲好啊！嗱，佢而家又加人工啦，仲有样嘢，佢冇屋噶噃，佢交紧租，好似系住喺呢个阳明山庄咁啊！而家唔怕讲咧，就嚟搬啦，佢就系搬去 Victoria House， 搬去佢大宅度。哇，执到、 啊！ 喂，如果有个人对你咁好， 我哋成日都鼓励人有情有义嘅，咁你真系唔讲得嘢嘅。佢又知道如果唐英年做，佢一定冇得捞噶啦嘛。咁你所以就好简单嘅，呢个就屁股指挥脑袋。你要林郑月娥吹水，我系蠢人咩？梗系唔系啦，精甩毛啊！喂，唐英年，我同你一拍两散，我啊冇得捞噶啦，咪喐你咯。我梁振英个贵人嚟嘅，大佬伯乐嚟噶，啊仲要排除万难搞掂中联办，搞掂中央政府，啊唔俾阿林公公做，将佢嗰个嚿肥猪肉，好似我当年喺领汇嗰啲投资者嘅口嗰度咁，啊压开人嘅口，揦翻个肥猪肉出嚟，大佬阿林公公啊真系痛啊！但系林郑月娥咧，一吹水我咧。即系感恩图报啦，嗱呢啲就咪叫做讲一套做一套，呢咪叫欺世盗名咯。而家啲鹌鹑都开始知道啦，咩叫打得啦？打得系唔系表示啊？为民请命啊，系借住个权势去打啲小市民啊！啊呢啲就叫打得， 我呢叫欺凌啫嘛、啊、 喂，嗱你话边个高官真系打得咧？嗱咩叫打得咧？打得嘅意思就话大部分人。都觉得你好嘅，觉得你掂嘅。嗱、林郑月娥就唔系嘅，有啲人好似我哋咁啊，早睇穿佢咧，啊就已经知道佢系唔掂嘅，欺世盗名嘅。但系咧，大部分人咧就俾呃到嘅，睇电视嗰啲人咧就当咗咧系电视讲嘅嘢、报纸讲嘅嘢咧，传单照收嘅咧。嗱，咁啊叫打得，咁啊民望高。嗱、啊，真系打得咧，特区政府有两个官员系打得嘅，两个就嚟唔捞噶啦。一个叫黄仁龙。嗱、你点样唔鍾意佢呢，你都唔会对佢太过苛刻嘅。嗱呢啲咪叫打得囉。啊并不表示佢做咗咩好事。啊而係就係、是、你冇做过嘢而人哋又觉得你好嗰啲叫打得。另外一个叫李兆哥。李兆哥可以坐保安司个位唔上身㗎喎、啊。你话警务处嗰啲咩啊滥用警权啊之类之类嗰啲嘢呢、啊、李兆哥从来唔上身㗎喎、 啊。即係冇揽佢哋啊。 唔系啊，佢唔上身叻，梗系揽住啦。林毓华有冇搞错？虽然系我书友，我都话佢噶啦，好鬼叻啊！嗱，李兆哥真系打得啦，嗱，全身而退 啊！ 喂，林郑月娥一定衰收尾噶，呢个咁啊吹水我啊，同阿罗范招芬啊扫把头嘅下场系冇乜分别。呢三个女人系有一个好大嘅共通点噶。迟啲我有时间慢慢又同大家分析。 你话又要揾阿黄师傅同我哋即系起卦， 唔使起卦，我系从政治分析。黄师傅讲命啊，我同佢两个做节目好啊，一个讲理性，一个咧就讲术数，讲天意。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你生活愉快吗？ 一个真正的杀人狂可以讲出真相。 我不会原谅啲逼我去打仗的人。 我不想自己是一个女人。 当你心怀安逸，有没有想过哪些人处于忧患？乌干达的同病、战争的奴人、逃亡的索马里少女、沙漠之霸，还有难民、人民敌人、寻找片刻自由、我的罗兴亚、巴勒斯坦人在南方默默震撼人心、追求自由的感人故事。第五届难民电影节6月20日到26日由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隆重上演，联合国难民树上片展由6月20日开始在中环街市同期展出。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胃口不佳有冇咩特别原因嘅咧？ 系啊， 先天比较弱，饥饱唔均衡咧，系引起营养失调一个原因嚟。坊间有种叫山楂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昼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惠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经涵、林毓华， 我哋嘅电话系18721111啊，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嘅。不过问题就今日咧啊，就住呢两个啊 焦点啊，都系关阿梁振英光棍佬事嘅。一个就话佢嘅僭建嘅处理嘅手法啊，嘅诚信同埋明报啊，作为公信力嘅啊，就自誉为自己系公信力最强嘅报纸。我谂以后唔使讲噶啦，悭翻噶啦啊！即系喺选举期间就做梁振英嘅打手，成为一份咧选举部。你话如果要计啊，选举经费啊，如果系电子传媒啊，第一犯晒规；第二，如果计选举经费啊，我谂啊，梁振英而家爆晒煲噶啦。不过而家有人话要去呢个 ICAC 投诉梁振英咧失实声明啊，啊选举作弊啊。嗱，呢个等啲政客去做啦，我哋唔理啦。 唔系，因为佢真系噶，你一阵又扎晒弟弟，又话我而家又系备选，然后我又候选， 嗰啲唔系啊，人哋投诉佢话冇车大炮啊，喂、哎。唐英年报咗案有两单嘢仲未解决㗎。佢报咗案嘅唐英年。一单就係商台逐败事件，一单就係防暴队事件，而家多一单我冇僭建事件。喂、全部牵涉到诚信问题同埋失实声明㗎，虚假声明㗎。嗱，咁另外一单新闻呢，嗱，我就同一早呢，如果你而家先听我哋呢，我又再同大家分析多一次啦，不厌其烦啦。唔好帮嗰啲建制派保皇党啲议员脸上贴金啊！琴日咧推翻咗个打尖方案咧，唔使俾功劳啊，谢伟俊啊、詹培忠或者甚至乎叶刘淑仪嘅，佢哋唔系真系反对。一个咧，詹培忠就买一赔99俾佢买中，发挥佢嗰个所谓一关键一票嘅力量。谢伟俊同啊呢、這个扫把头咧就计到。尽噶啦， 你唔要呢个名啦，你仲 计到尽噶啦，佢到佢唔要嘅咩、啊？计到尽噶啦。第一就知道以为大家都心存侥幸，以为实过硬噶啦，咁唔争在我一票，我不如我攞个一票嚟攞票嗰个啦。九月选举尤其谢伟俊要九龙东直选佢一定要扮民主噶嘛，扮正义噶嘛，咁呢个扫把头亦都冇分别。嗱，讲翻咧，梁振英成日讲话自己咧就一定要咧有自己的班底，而仲要咧加强个班底嘅阵容，由三司十二局咧就扩大到咧五司十四局，佢就认为如果冇呢个团队咧，佢就乜都做唔到啊，连公屋都起唔到噶啦，即系人都做唔到噶啦，咁啊光棍两啊咁讲，但系咧陈方安生咧接受咁啊，陈方真系好笑，佢又接受一份凉粉报访问，我呢个经济日报佢系专访咗司长，其实揾阿司长嚟做花瓶嘅啫，不过司长又唔介意嘅。陈方生有机会闹下梁振英，佢梗系唔放过啦。佢就话批评新架构增加职位，特别系增加副司长一职咧，系架床叠屋。陈太亦都狠批啊，官问责官员未够班。故此咧，就唔能够做好长远规划工作。嗱，我搞错啊，咁话你监听，你可以直斥其非闹啊，我都得嘅。 好啦，因为我印象之中呢位李志荣咧，就应该系信报嘅记者嚟。 系嗱，我点解咧？我就睇影印嘅，我就唔明点解呢排信报咁似呢个经济日报嗰啲排版。 系， 即系我直觉，对唔住呢个陈方安生都知定嘅。佢又揾咗份咧撑嘅唐英年嘅报纸访问，就唔系去咗，唔系深入敌营，去咗凉粉报。嗱，呢个信报嘅访问，讲翻啦。陈方生咧就话呢班问责官员，即系凉粉梁振英呢个光棍佬委任嘅问责官员唔够班，其实根本就唔能够做好长远规划嘅工作，就认为呢个唔系 A team 嚟嘅。佢对于下任班子嘅热门人选。陈太就话我冇听过你个名啊，即系好打又闲啦。就算听过，肯定都唔系 A 货嚟嘅。嗱，我哋咧又睇下啲所谓咩 A 货唔 A 货啊。嗱，而家梁振英嘅班子咧，如无意外啊，当然一定有意外嘅。大家利是 系嘛？ 大家利是俾车车七，唔系呢个唔系传闻嘅事实嚟嘅。你俾车车七啊，好似琴日立法会过唔到啊，冇得上位啊，又为咗发一达。嗱，我哋唔好净系讲唔好嘢。听日中咗呢个全世界嘅六合彩，唔系香港嗰啲啊，香港啲中咗几千万啲人都做噶，中咗美金嗰啲十亿八亿嗰啲啊，即刻唔捞啊咁嘅样咧啊就有意外啊！如果唔系咧，梁振英嘅班子林郑月娥， 政务司司长啊，呢个吹水我，废平何志平副政务司司长，财政司司长 曾俊华， 曾俊华副政务司司长陈茂波，律政司司长阮国强，公务员事务局邓国威，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环境局局长王锦星，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这个呢就挂住睇病啊，连啦、李旺阳系咩东西都唔知嘅啊，高永文，民政事务局局长啊，同阿梁振英系同志嚟嘅，曾德成，保安局局长黎栋国，文化局局长许晓辉，教育局局长吴克俭，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房屋规划及地政局局长张炳良，呢、这个呢就讲风凉话啊，一年搵几百万，竟然夠膽话冇钱买屋，冇钱租楼。 佢话住市区呢、啊、想住返呢二千几尺㗎，做唔贵，佢都 买。一阵间先闹佢呀，喺市区二千几尺租到呀、几万蚊，同大埔租冇分别㗎，睇下你去边个区㗎呀。运输及公务局局长立麦齐刚，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陈家强嘅傻强，科技及通讯局局长呢杨伟雄，同埋工商及产业局局长卡片王苏锦良。喂，嗱呢个系咪 A team 啦？咁啊见仁见智，但有啲嘢呃唔到人嘅，有个高人啊，呢、这个高人好嘢，乖同佢食晏， 系 佢走嚟 DBC 参观，咁喺度吹水。啊！佢讲一样嘢 inspire 咗我，我系冇谂过嘅、所以佢真系好鬼叻嘅呢个高人，啊又 fit 又高，啊高大威猛。佢就话大班，你知唔知当年董建华揾翻嚟嗰队 A team，大部分绝大部分都系减人工，啊作出一啲牺牲走入去服务市民嘅，一系咧啊就德高望重，好似李国章咁，嗱、咁我哋就即刻揾阿辉哥啊，做咗个表嘅。嗱，当年咩人呢？嗱，财政司司长梁锦松喺花旗银行做啊，啊，你知唔知一年几多钱啊？阿辉哥就渣噶啦，辉哥，辉哥，你哋做个功课话佢咩？蚀咗几多钱啊？ 咩蚀咗几多钱？你讲个 唔系啊，讲个蚀本入去政府去做啊，辉哥。 喂，梁锦松做 banker 噶嘛？ 好啊，咁啊做局长当年咧就319,000，即系当320,000啦。你估你话梁锦松唔见咗几多钱啊？ 梁锦松嗰度， 你个表俾我话唔见咗86,000啊嘛？ 唔系唔见咗，系讲话 佢由商界加入 个入息， 佢先做呢、這个教院教资会嘅主席， 佢系花旗银行行长啊。一个月唔见86,000，差唔多几千万， 起 码 过千万人工啦，起码 几千万过千万啊。OK， 好啦，梁爱诗嗱，梁爱诗啊，德高望重，唔好理佢搵几多钱啊，大家都知道啊，梁爱诗系乜水嘅，又系同志嚟嘅。OK， 咁啊，出名嘅啊，老爱国土共嘅中坚分子，王永平啊，呢、這个就鹌鹑啲。林瑞麟唔使讲啊，博懵嘅嗱，呢两个系差啲噶啦。但系廖秀东，我净系讲喺出边入嚟嗰啲啊， 咪商界加入嗰啲咯， 唔计黄永平、林瑞麟嗰啲鹌鹑，嗰啲做开 A.O. 嗰啲唔计。嗱，梁锦松就唔见过千万入去做官嘅，啊，廖秀东咧，佢就喺出边做环保嘅顾问公司嘅 managing partner 嚟噶， 奥运大企业嚟啦，廖秀东 分分钟又系收入咧啊多过局长起码一倍以上。杨永强当年呢就做呢个 医管局 CEO 嘛， 医管局嘅 行政 总 裁 过400,000，即系减人工入去啦，又系何志平巴闭啦，你话佢你话佢瞌眼瞓又好，你话佢肥平又好，喂，哈佛大教授 系 啊，眼科医生 科专科吓，我帮我帮啊咩国宝级 领导人啊， 帮领导人医病，医病喂先医咗个局长出嚟嘅咋？嗱、你知唔知有个笑话噶？我有个老友记都唔怕讲啊，阿梁志雄啊，佢系专医咩科咧？泌尿科，就医人下边 嘅，前列腺嗰啲啦吓，泌尿科嘛， 咁啊冇得冇得冇得遮嘅啊，咁咧就。所以咧就唔会咧一视同仁嘅，即系你唔会话有啲名人去睇佢嘅。但系咧，因为点解咧？佢话 如果你有个名人入嚟睇嘅话，啲权贵佢可以遮住块面噶嘛，因为睇下边嘅啫嘛，咁你唔知嗰系边个啊嘛， 咁都 睇乜嘢病都系噶，即系譬如国家领导人去睇病，笠住咗个头噶嘛，即系就系唔俾你知道你医紧边个啊嘛。 哇，即系保障晒私隐话， 但系。仲眼科医生有样好啊，冇得遮噶嘛，咁所以何志平成日同啲领导医眼噶嘛，嗰阵时咁啊上到位，但何志平 咁点解唔见有啲整容医生上到位嘅咧？真系啊， 整容医生通常你冇睇你睇得啲剧集少啊，帮啲黑社会做完整容之后，跟住崩咗你噶， 哦咁啊， 你都亦都容，但都俾你知道，你有冇搞错？ 喂，仲有个你老友啊，马时亨都未提啊，个 fat 妈系啊， 个讲未讲完啊，何志平。佢个 practice 啊，即系个眼科嗰度系搵好多钱。 你要加快少少啊，就你有新闻啦。 新闻之后可以继续 有广告啦。 阿洪仁，喂，洪仁复咗我哋电话啦，一阵倾噶。 Dream Bear 啊，系啊，又减人工，系嘛？好啦，李国章唔使讲啦，德高望重，中大校长嗱，人工可能冇乜点样冇减，但系人哋唔自在嘅。OK， 好啦，仲有个马时亨，又系搵开成千万嘅。 哇，佢跳槽嗰、那个嗰、那个几劲啊！那個、 你睇下呢啲人啊！啊、你睇下啲人就知道嗰陣時係 A-team 嚟嘅，即係你唔好理佢點，個個都真係減咗人工入去做，但梁振英嘅班底點呢？全部加人工入去嘅大佬一陣。 DBC 數碼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點半，而家由蘇哲豪報道新聞。立法會昨日否決優先討論政府架構重組議案。全国政协委员林武雄认为，关键是在于37名的建制派议员身上。林武雄在一个电台节目中表示，昨天表决的一票之差被否决，当局不能够以铁板一块去看待建制派议员。他认为有些人各怀鬼胎，当中金融服务界的詹培忠一向都不喜欢梁振英，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的霍震霆同埋金融界嘅李国宝嘅职位早已经预期会退位，佢哋可能唔会太尽心尽力帮忙。而有啲人可能好似政务司司长林瑞麟一样，喺7月1号离任，对往后发生嘅事可能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嘅心态。另外，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被揭发山顶住宅有僭建物，林武雄认为梁振英系无心之失。但认为梁振英近年集中处理社会和行政长官选举，忽略家中的事，正正显示他是人不是神，公众不能够要求他句句真理，时时正确。正在南非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会面，讨论到叙利亚的问题。温家宝说，当务之急是各国全力支持联合国特使安南的斡船，令到叙利亚各方立即全面执行和平方案，推动叙利亚的政府改革，为透过政治方式去和平解决叙利亚的危机去创造条件。潘基文就对中方的支持和和平方案表示赞赏。长远方面，港股下跌的最新是跌紧267点，报18997点，国际指数是跌紧151点，报9512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多云，有零散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端午节仍然有骤雨和雷暴，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天气炎热。而家的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及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先吓，咁港岛告示打到过咧，只系排翻去广告牌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信和广场，而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咧，好啦，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依然都有龙尾啊，排翻去顺德中心噶。系啦，原本啊打尖处理改组方案，点知啊爆个大冷门啊！ 啊，暂时未能通过，咁啦，迟啲先归队啦，系嘛？我明白嘅，七月一号嗰张全家福啊冇咁靓啊嘛，大佬啊，打麻雀如果唔够四只脚，咪打住三只脚先咯，好冇？还掂都系你哋班友玩晒噶啦，啊，你自叻啦，真系吓、啊。诶、哎，九龙区方面啱啊，公主道过海现时系培正道噶，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就去到呢个骏发花园，咁啊启德隧道过海现时去到芜湖街嘅，东隧过香港龙尾就汇景花园，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翻去电话机楼噶。新界区两条隧道又点咧？咁啊，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好多人呢分钟亦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好，最后请跟记，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Happy birthday 阿 May， 今日你生日，中意食乜就叫乜啦。 吓、啊，你好似好多卡数未找、啊，悭啲好啲。 唔使怕，我已经揾咗 UA 卡数一笔清，帮我一次过清晒所有卡数，集中还款，仲悭翻好多利息。你唔觉得我好轻松咩？ 哦，咁食狗大鬼咯 ！UA 亚洲联合财务客户服务热线26818888，你嘅沿途好拍档 ，Yes UA， 方斋人牌照号码27120111。 不作他选嘅终生伴侣，不作他选嘅婚前约会 ，The One 婚礼天阶 The Air Crossover Noel G 婚纱巡礼，诚邀各位准新人七月二日下昼两点嚟临尖沙咀 The One， 欣赏蒙嘉慧及国际名模着上婚纱大师 Noel G 嘅最新款设计行 catwalk， 头一百名报名准新人会得到 The One 入场神秘礼品一份，到场人士更有机会赢得3000蚊摄影礼券同埋其他丰富奖品，快啲将姓名电话电邮至 The One at dbc.hk， 直接报名热线22971837，详情请留。浏览分分钟需要美节目 Facebook。 喂喂，唔想阿爸嬲咗你，约于数务长者安居协会嘅平安手机俾噶啦。仲有啊，新客户喺6月尾前登记，送你100蚊稻香现金券，头100位承诺你100蚊陪佢饮茶。快啲打23388312或者系 123门市登记啦。 黑色飘啊，好型啊！ 英国最高销量嘅数码收音机品牌飘啊 ，P11 Mini 数码 FM 电台都听到。 特强天线接收，播埋 MP3 机，即刻当埋喇叭咁用，绝对唔系发梦，都只系卖399蚊咋。 数量有限，卖完就冇，快啲去全港嘅张无忌电器专门店买啦！ 投资伦敦金唔同买卖实金，投资者需注意相关风险。千祈唔好随便授权经纪用你嘅户口进行买卖，因为一旦授权，经纪唔需要你嘅同意就可以进行交易，日后有任何争议或损失都难以追究。财经事务及副务局提醒市民，投资伦敦金授权要小心。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6。 嗱，呢个 A team 咧，嗱呢样嘢咧，嗱就阿林阿陈太啊，就话呢、這个啊 A team 啊，就话呢队 team 咧就唔系 A team， 唔系最劲嗰队啊。 我哋睇翻当年咧、啊呢、這个董建华喺出边揾咗梁锦松、廖秀东、马时亨、李国章、杨永强呢一入嚟咧， 系 啊，就何志平咧，个个都系一时之验啊！咩、叫一时之验咧？就一系就喺出边好成功，喺自己行业揾好多钱；一系就好出名。嗱，个个都系响当当人马。嗱，阿 Kenneth 啊，我哋个监制之一啊 ，Kenneth 啊，你话俾我听嗰个啊？啊边个啊？阿松哥搵几钱噶？搵开几钱啊？个月搵开几钱啊？松哥， 个表咪写咗咯。 年薪咧超过系200万，如果断月计咧就800万左右啦。 超过200万美金嚟讲，年薪咧，年薪几钱啊？ 超过2000万。 啊，2000万系啦，一个月咧就86万嘅大佬，即系呢啲好嘢咯。嗱，我哋啲同事咧就将佢哋咧全部起晒底，不过何志平咧。啊！就因为系私人执业嘅眼科医生，但系呢啲喺中环啲医生咧， 巴闭噶， 八位数字、啊， 你就睇佢交租啲交几钱嚟， 八位数字、啊， 唉、哎，梗系啦。 今日唔好讲呢嘢住，听日再讲翻梁振英嗰队 B team 啊， 系 梁振英嗰队 B team 咧，喂，全部系加人工嘅，原来入去做官， 你又睇下我哋网上啲同啲嗰啲系 唔好讲呢嘢住啊，阿 Dream Bay 喺度啊，挺住啊。 唔系都可以问阿 Dream Bear 同唔同意噶？佢话 A team 嚟，嗰个系中共嘅 A team， 即系 C team 咯，咪即系。 我哋阿 Shirley Wong 咁样讲噶。 唔系啦，呢系大，呢系深圳嘅 A team 啊，A 货啊，大佬。电话旁边系政协委员部刘梦红嘅阿 Dream Bear 啊， 早晨早晨， 系啊，早晨啊，大伯。 嗱，冇嘢啊，你就系阿梁振英嘅打手啊，都知啊，金牌打手噶啦，不如俾个机会你嗱，俾你讲先啦，你点样帮阿梁振英兜佢全建单嘢啦？你去兜啦，嗱又你兜啊？ 呢样嘢系错噶嘛？第二咧，佢亦都系做咗道歉啊嘛。第三，亦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咧，就拆咗啦嘛。咁整个个处理就已经系结果就系咁样样啦。但系咧，佢系即系要检讨嘅嘢咧，唔净止话哦，呢个系僭建嘅问题。就是另外一方面呢，他要加深检讨，就是因为他本身是测量师，是专业人士来的嘛，应该对这样东西比一般市民呢有更加高的专业水准进行判 断。你的敏感很多， 第三样来讲更加要是检讨深刻一点，就是因为经过今年二月中旬那个唐英年呢约到僭建，搞到满城风雨，然后马失前蹄呢，他应该不只是专业的判断，就加多一个政治敏感度。所以呢这一样东西来讲呢，也都要即是 深刻检讨。你讲第一，他在寸建那方面处理得很好，迅雷不及掩耳，你都好东西，迅雷不及掩耳。啊，即是 半夜三更， 即是威胁，即是不要紧啦，处理得好啦，你第一年我去处理的寸建处理得好，又道歉了，他需要做的东西呢就是提高警觉的，是这样三样东西嘛，是吧？ 唔系，仲有冇补充啊？加深个检讨， 仲要 检讨 啊！ 而家个检讨就唔够深刻嘅。 咁你就系 无心，只系话无心之失。但我认为咧，嗰个检讨咧要加多，即系深刻啲，就系话一个作为一个佢本身系测量师啊嘛。 唔系你讲咗噶啦，唔系即系你有冇补充啊？我谂你有冇补充啊？ 堂堂嘅嗰个僭建之后咧，就再加埋个政治敏感度不足， 好啊， 呢啲要检讨埋。 即系你全部讲晒啦，几样嘢啦，讲咗检讨啦，最紧要就吓、但有样嘢嗱，你真系好伟力嘅，所以点解阿江俊亮咧，阿梁振英咧要请你翻屋企食饭食四粒钟？喂，你有样嘢冇讲，最重要嗰样嘢僭建嗰个，我完全同意你。你即系讲啲嘢，我完全由头到尾。差唔多100%同意嘅，但你有咗最重要一样嘢就系个诚信问题嘛。因为当年即系唔系当年啊，几个月前咧都系啊，而家好似好耐咁啊。喂，当你砌啊唐英年有僭建，特首又俾人发现啊屋企有僭建，特首喺呢个行政会嗰度提醒晒所有行政会议成员，包括啲局长。都要翻屋企睇下有冇僭建，而当时有一位行政会议成员阿梁志雄咧，就俾人揭翻屋企有间玻璃屋，嗱佢哋街坊嚟噶，一个街头一个街尾嘅咋，佢都要搞到鸡毛鸭血都要拆啦。嗱，梁振英当时处理嘅手法咧，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或者系咪你教佢嘅啦？佢记者问到咧，第一斩钉截铁就话我屋企冇僭建。跟住就我已经揾咗两位专业人士去查过，都系冇僭建。嗱，咁呢啲咪叫车大炮咯？嗱，呢样嘢冇问题，你认为诚信冇问题？我哋呢个江俊亮， 我唔系话即系佢无瑕疵，因为 唔系啊，佢讲嘅诚信系咪瑕疵啊？喂，一个特首冇诚信咧，就 X Y 二式辞职噶啦，刘梦红。 只系人唔系神。 冇人话佢系神啊！佢系呃神骗鬼嘅神， 都冇可能永远正确事事正确。 刘梦红，嗱我真系任你噏，你竟然噏唔到一样，你唔觉得你个老细有诚信问题嘅？ 佢有冇讲大话？ 佢有冇讲大话？咁问你啊，有冇讲大话？ 嗱，呢一样嘢里边嚟讲系即系 当日有冇讲大话？ 当然系有喺树， 即 系 有。 你要分清楚个性质系嘛？嗰、那个即系 当日 嗰、那个即系 当日 嗰、个程度啊！ Dream Bear， 当日记者问得好清楚，所有报纸、电台、电视台啊，就问佢你有冇僭建，佢就冇，我冇僭建，跟住就话自己揾咗两个专业人士，而家我哋质疑佢啊，叫交人啊，嗰两个专业人士系边两个啊？话俾你冇僭建，到交人出嚟啊！啊，自己系业主，仲有。你起嘅嗰啲嘢点会唔知啫？你冇申请就系僭建噶啦，都唔系叫僭建啊，叫做未经许可建筑物啊 ，UBW 啊，啊叫做未经授权嘅建筑物啊。喂，大佬啊，你自己起嘅，你自己系测量师，你知道人哋问你有冇僭建，你话冇，跟住又话揾咗两个专业人士，又话冇。喂，呢啲系咪诚信问题啊？呢啲系咪车大炮啊？ 又系错咯，作出 语啊，即系你而家承认佢有车大炮啦。 呢、這个本身就已经系唔啱噶啦。 即系你系咪有车大炮先？我问你都系嗰句一句啫，有冇车大炮？梁振英。 喺呢个问题上，当然系车大炮啦。 系 冇噶，佢讲成日冇，咁咪就车大炮咯。 点啦？ 唔系又符合车大炮嘅定义噶嘛？ 唔系咩呢样嘢唔符合车大炮定义？ 符合啊！ 啊符合，诶、哎，多谢你，多谢你。 有钱 点啦？ 虽然规模细， 喂，我都系嗰句啊，林梦红啊， 啲咁嘅嘢， 林梦红啊，不如咁啦。 祖先训话都话有咁啊，勿以事小啊而不为， 唔好喺度抛书包啦。啊，边个讲翻啲人话，你讲一句够噶啦，我哋帮你做个金句。梁振英在这件串剑事件有没有车大炮？ 我觉得来讲他是这个作出了同事实不符的陈述咯，明明是有一个即是一百尺的玻璃棚，那他是没有串剑，那这件事就同事实不符。 唐英年讲了一尺都是串剑，即是你不是、啊、你可不可以清楚你讲的，我很害怕你的哥。 在这个问题上， 简单有没有车大炮、啊、 这个玻璃棚这个串剑明明是有的，他说没有串剑，那 有没有车大炮？ 就是车大炮。 多谢你，拜拜。哎正啊，哎给个 like 你，给回一百个 like 你。啊！即系啤啤都唔敢帮佢顶啊！ 系 车大炮就系车大炮啦。 刘梦都好，啊、但系佢一讲就话第一件事佢做错咗。 唔该你交人啊，交人啊！唔该你边两个专业人士啊，交唔到人，人头落地啊！唔该你辞职啦！啊，我讲噶，未上任就辞职啦。喂，仲有几多人？ 咁都系创举喎，都系。 仲有几多日领导人嚟 啊？一日未宣誓， 八日啫嘛。 收翻佢张委任证， 系都未出。 重新俾咗啦， 阿 福哥俾咗，诶、哎，林旭华监听，你唔好成日试我啦，我知道你喺度试我啊，佢上咗北京，温总俾咗佢啦， 俾咗啦， 系啊， 哎呀， 你唔好喺度试我啦，阿监听， 未宣誓啊， 啊，嗱，未宣誓啱我讲啦，嗱、啊，我哋休息翻嚟咧就处理一个跑马地事件啦，唉、嗯哎，都要处理嘅， 两和医院， 因为我哋揾咗运输处嘅官员就住交通评估回应嘅，咁、嗯、我哋做嘢咧就咁啊，你揾得我哋打得1872111，我哋一视同仁啊，不过唔好滥用啊，我哋咧就会帮你跟进。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要小朋友早啲适应幼稚园嘅面试要求，家长如何掌握幼儿入学需要？咁就要快啲报名参加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幼稚园青云路课程啦！由资深幼儿导师主理，探讨认知行为，改善社交礼仪，等家长陪同小朋友迈向成功。幼稚园青云路课程七月就开班啦，快啲打35918801报名啦 ！DBC 短信， 接收仍未稳定嘅地区。九龙半岛及离岛，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7个主要发射站工程已经完成，覆盖范围达全港约72%的地区，但是某些地点可能会受地形影响，未能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九龙半岛的深水埗、长沙湾区目前接收效果没那么稳定，我们正同政府有关部门研究改善。大家可以将收音机摆在室内较近窗边的地方，同埋将收音机的天线拉直，都可以改善接收效果。听众想对信号接可以登入以下网址 digitalradio.gov.hk。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各位听众啊，又翻嚟我哋节目时间啦， 开庭啦系嘛 ？Con 唔系，千祈唔好乱噏。 唔系啊， 跑马地嗰啲街坊咧，就住呢个养和医院扩建， 嗯 啊，而家已经跑马地塞车塞得好紧要嘅，尤其是养和医院个出入口嗰度。咁如果再扩建嘅话，只会制造更多塞车嘅嘢。咁佢哋就认为运输处咧喺做咗运输嘅评估方面咧系失职嘅。佢认为佢哋冇对症下药，佢哋认为咧啊嗰、那个交通情况咁恶劣咧，就唔应该城规会咧唔应该批准佢哋咧扩建嘅。咁、嗯、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有处理紧呢个投诉嘅啊，因为佢哋去咗立法会立咗案噶啦，佢系其中一位成员嘅立法会员陈淑庄。 咁就有运输处负责呢样嘢嘅啊 ，subject officer 咧，所谓 总工程师， 总工程师系黄伯洲。咁但系我哋个苦主去咗边啊？阿金仔啊，个苦主去咗边啊？仲喺度。 苦主听紧噶啦。 苦主姓乜名乜先得噶？我唔记得咗佢个大号啊，就叫跑马地友嘅咋。阿何生、何业初，咁啊三位早晨。嗱，我哋不如俾啊，因为大家都好清楚嘅听众喺过去嗰几日听过我哋节目咧，都知道跑马地嗰啲塞车情况啊，佢哋反对呢个养和医院扩建嘅立场噶啦。咁我哋针对运输处嘅交通评估，咁我哋咁难得揾到交通即系运输处嘅总工程师阿黄生咧，我哋不如俾阿黄生讲一先，好唔好啊？阿黄生早晨， 早晨， 早晨啊，早晨。 啊，你同呢 林 旭华， 系啊，阿议员都喺度， 系啊，陈淑庄议员喺度，啊，嗰个跑马地嗰个副主又喺度啊，何生，不如你同我哋解释下啦，好嘛？俾你讲先。 好简单，我想回应翻咧，其实即系就呢个养和医院第四期嘅扩建咧，其实我哋咧就佢又提咗一个交通评估报告嘅，咁喺个运输处嚟讲咧，我哋都好详细咁样去审查咗佢个内容咧，亦都睇咗咧里面佢俾嘅资料，佢亦都包括咗一啲譬如背景嘅交通数据啊，咁佢估计呢个发展嘅项目咧，其实会产生嘅交通嘅流量啊，亦都评估咗喺发展前啊，同埋发展咗之后，主要个路口嗰个影响系点样嘅？咁亦都佢亦都俾咗啲建议咧，就一个改善嘅建议俾我哋嘅。咁我哋睇咗个报告之后咧，咁我哋睇到咧，佢虽然系产生咗一啲额外嘅车流咧，但系咧佢亦都有啲可行嘅改善建议。咁睇咗之后咧，我哋觉得佢对整体个交通嗰个情况咧就冇一个负面嘅影响。咁所以咧，我哋都系当时系接受佢呢个报告嘅。 阿王 Sir， 第二方面咧，啊，你继续讲，继续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我要讲完啦，继续啊，继续，继续。 咁咧就第二咧，就我哋睇到咧，顾问报告里边咧，因为咧佢就建议咧喺黄泥涌道咧就做一个新嘅汽车出入口。咁嗰个出入口咧，因为有新嘅出入口咧，就做咗分流嘅作用嘅。咁咧，所以咧喺将来咧喺平日嗰个医院交通最繁忙嗰时间为例嘅话咧，咁喺将来咧，大概2021年嘅时间咧，嗰阵时咧嗰个可以容纳呢个额外车流嗰个空间咧，就会由现时嗰个 33% 咧，系提升到 45% 嘅，都系一个好大嘅改善嚟嘅。咁就呢资料，其实我哋部门嘅同事就唔系话净系信佢噶，嚟到系 check 佢啲数系啱唔啱嘅。 即系黄生啊，你讲嘅意思就系话，比而家嗰个效率增加咗几个 percent 啊？ 由呢、这个33% 咧提升到45%， 即系多咗17% 嘅啫。 系啦，嗰个容量嚟讲吓，咁其实咧系 12% 嘅啫。但系问题系你有冇计过养和医院增加个床位系几多 percent？ 你知唔知？ 呢度系都系基于佢哋嗰个新嗰个发展 计划。咁你知唔知？你知唔知养和医院重建之后增加嘅病床嗰个 percentage 系几多？你知唔知噶？ 系啊，嗱，知道嘅，我哋系根据嗰 几多 啊？系佢由呢个400多个床位转到去800多个床位， 咁啊增加一倍。 系。 即系100%，但嗰个人流就应该增加100%噶啦，即系婆乸数啦吓。咁你冇理由运输嗰度嗰个改善得12%，咁啊唔不成比例喎，系咪咧？ 嗱，嗰度呢个主要就系因为佢分流咗嘅，所以将车辆就分咗新嗰个。 但你都话都系得12%啫嘛，都系。咁你12:100，喂，大佬我都识计数啦。嗱，大家都系业界人士啊，你又工程师，我又工程师， 不过你唔系交通工程师， 你仲话我都系交通，不过飞机啊。嗱，咁喂。嗱，咁啊，话老王啊，阿黄工程师啊，喂，咁你一百对十二嗰度点解释？唔系我费事一阵， 我 费事一阵，何业初质你啊，何业初好威长气噶， 明白？ 我质咗你先啊。 嗱，我讲解释先啦。其实本来咧，而家个入呢、這个呢、這个医院嘅车咧，经过呢个山村路只有唯一个入口嘅时候咧，系得200嘅车嘅啫， 系 入去嘅。咁但系咧，将来嘅当佢扩展咗之后咧，即系10年之后或者10几年之后咧，就会将来嘅车就会都增加到360架入呢、這个医院嘅车。咁即系差唔多系 老王啊，老王啊，嗰十二年塞车， 200多架车去新嘅入口，咁而喺而家入口咧就会由200架车咧就减翻到100架车，咁所以呢样嘢就令到而家路口咧就系减。 阿老王啊，咁呢十二年点挨咧？ 嗯， 即系呢十二年点挨啊？你十二年后先见真章啦，系嘛？ 系冇错，而家呢段时间就冇一个增长。 即系呢十二年咁点搞啊？十二年先起好间医院，你讲？ 大概预计咧，譬如2021，我哋而家睇个交通情况 咧。哦，即系嗰啲医院如果要扩建都要10多年嘅。 都几年啦，起码，但系之后咧到我哋。 但系交通改善咧就要12年，咁即系起码有。 呢个系当佢有咗新入口之后，有咗新嘅医院之后咧，先至会出现咁嘅情况嘅。 系啊系啊，我同意啊。嗱，而家塞车就一定塞，咁冇得讲啊。我都同阿老可讲，鬼叫你买跑马地嗰啲楼嗰时，你都知有养和喺度噶啦。 嗱，其实现 但系问题就系话，嗱，佢扩建咗之后，嗱，我哋当用5年时间啦。 嗯， 咁但係改善运输嗰个措施或者嗰啲工程呢唔係同步完成 嘅。咁样嘅，呢个就头先我哋讲呢，就因为当佢有咗新嘅医院个扩建之后，就会有新嘅入口。喺新嘅入口嘅时候呢，嗰、那个就会做到分流嘅。 即係同步嘅。 係同步嘅。当然佢有个新入口。 你讲到唔係呀，唔好意思呀，唔好意思，因为可能我搞乱你当摊。我几公道呀，同一样话一样。即係呢扩建咗之后呢，个交通改善工程亦都同步完成嘅。 冇错啦。 咁但係就提供咗即係改善咗 12%。 係啦係啦。 但係呢就人流就多咗 100%， 呢个都系死㗎啦，都系。不过你讲话喺黄泥涌道可以入到去呢个养老医院㗎。 冇错啦，将会喺养老。 即系唔系死路一条啦，即系唔使淨系喺跑马地入得㗎。 冇错啦，有两个分，有个分。 即系起码有多条路。OK， 咁你就认为冇问题。 我哋根据个报告呢都做，我自己做咗审视嘅，觉得冇问题。 咁你有冇睇过佢哋养和重建关注组嗰班人好巴闭，啲跑马地住亲嗰度都好巴闭㗎啦。你系咪住跑马地㗎你？ 我唔系，唔好意思。 早知你住喺跑马地就好啲啦。你有冇跑马噶？有冇去跑马地行啊？ 我想都 有冇去过养和探病啊？你 都有嘅，有 唔止塞，唔止塞车啊，塞埋呢点啊，话俾你听。 喂， 我想问下你啊，你有冇睇过嗰班跑马地居民，即系嗰班老友记，佢哋有做咗一啲交通评估嘅？你有冇两个比较一下咧？ 我都回应翻同埋黄生、阿何生咧提过一个问题，就话即系话养和医院第三期嘅时候咧，曾经做过一个交通评估报告。咁其实根据我自己嘅记录咧，就其实就唔存在话要做审视个呢个 TIA， 即系呢个交通评估。因为咧，原来第三期佢发展嘅时候系根据黄泥涌个分区计划大纲草图咧，系容许嘅发展项目嘅。 我即系一早已经打咗矛波，打咗尖噶啦。即系未起第三期呢，已经第二期做咗报告，你哋就接受咗第二期嗰报告，所以第三期呢，但系第三期就唔需要啦，咁啊， 第三期都唔需要嘅。 哦，咁样 咁嗱，我都想提一提翻咧，就其实现时嗰、那个山岗道嘅路口咧，之所以有啲交通问题咧，其实主要咧就唔系因为咩原因嘅，之前咧就因为我哋咧嗰度系一个有一个黄格嘅地方咧，就系、是、阻住咗啲。 其实咧，我成日去嗰度噶，你唔俾人喺嗰度转左转右，净系一出嚟就要转个左得唔得咯？ 系啦，呢、這个就 咪直出城市区咪得咯？ 郑大班就好熟啦，因为嗰度以前就因为有个黄格就 唔系直接唔俾佢转右啊，一直喺养和出嚟，直情一定要转左啊！ 呢个 出翻市区咁就解决咗问题噶咯。 呢个明白嘅，因为始终咧到咁系会对个交通咧就会有影响嘅，因为 大班嗱咁啊，探完病咗上马会饮杯嘢， 兜个圈都冇嚟啦，佢兜入去马会兜翻出嚟 嘅 咋，好近嘅咋，个个仔入去马会嗰个公众棚入口噶，我话俾你听啊，你少去跑马地，我话咩？不过嗰度我话俾你都唔准转右。如果又系塞车嘅，okay， 不如咧俾啲时间啦，何生讲讲啦，何生， 多谢啦，多谢大班你咁， 我帮你讲晒噶啦，你讲一分钟好啦，一分钟啊，一分钟。 佢第三期嗰度，你都知道佢都冇做一个交通评估，其实佢已经系一个偷步。第二，佢而家去讲分流嗰度咧，就根本就呃紧大众，因为点解咧？佢喺交通通评估报告入边。佢声称就系话将啲车即系经晒黄泥涌道，佢仲要系评估到咧系100%嘅车会好乖咁样样系经过体育路咁入去嘅。你都知道咧，如果一般嘅驾驶者，如果好似大班咁，你成日都有出入跑马地嘅，你都知道，如果你喺皇后大道东，你入去跑马地，你会唔会专登兜去体育路啊？或者如果你喺告士打道嗰度，你上天桥去返跑马地嗰陣時，一落去肯定係喺赛马博物馆嗰度落返去嘅，你亦都唔会专登经去体育路嗰度入。 不过唔係啊，老可啊，老可啊，唔係啊，老可啊，老可啊，唔好啊，慢慢讲，因为我决定加时啊，所以慢慢讲。嗱、okay， 我十点后继续讲啊，嗱，不如咁样慢慢讲。嗱，你咁讲有少少唔公道嘅咧，就系话。如果佢有第啲路呢，我哋如果塞车嗰啲人呢，如果我知道有第条路行，即係等于你行西隧俾多啲钱我都行㗎嘛。即係如果能够俾到第啲支路你入去跑马地呢，我一定会行㗎喎。你话体育路嗰度兜返去我成我而家都有啊，唔好讲第日啦。 即系而家最紧要就系 啱噶啦，即系等于如果 即系最紧要就三路啊嘛，最紧要 路书运输处亦都有现场嗰啲叫做交通显示啊，或者而家你用嗰个 iPhone 啦、啊，或者咩都好咧，都睇到个交通状况，大家都会有一个选择咯。就系、是、因为咁样样，佢喺嗰个所谓叫做交通评估报告嗰度，佢嗰、那个专家认定咗会100%个人去好顺从咁样样会系经翻体育路咁过，我哋先觉得系好大问题咯。 唔系啊，如果佢规定一定要咁做，你就要咁做噶啦。 唔系，但系一样嘢，呢个系唔系一个行政手段？佢系 expect 啲人咁会咁做啫。 哦，咁唔使担心嘅，第日如果塞车嘅时候，佢就会咁做啦。 如果你系一个叫做交通评估报告。suppose 你应该系同居民或者系咩嘢做一个咨询，跟住 先报告。 咁但系如果你正常一个叫做交通嗰个咩，同埋佢个 sampling 都好咧，佢唔系攞得好多噶。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一个比较，即系譬如香港咁大，各大医院佢会唔会有一个比较咧？即系嗱，数字我成日都话做得好会好靓，但系实际上外边日日塞车咯。 嗱咁啊，阿陈淑庄啊，俾你讲一句先啦，由我10:00再继续讲啊。 交通影响评估报告呢，我唔系话呢个运输处一定系失职，但系如果连呢、這、一个我成日都系咁讲，我如果连合可二期都要批得到，冇咩批唔到。同埋佢重建咗之后引嚟嘅车流呢，其实我唔知道佢有冇计过，因为我记得当时呢居民呢其实系挑战过呢、這个运输处嘅嗰个意见嘅，就系佢哋觉得应该呢医院呢系攞一个当佢系酒店咁样去计嘅，而且呢如果酒店可能都未够咁劲添，因为咧好似琴日我哋都讲啦， 好多人探病啊嘛， 20个人嚟探病。 嗯， 咁嗰个时候 如果你住喺酒店咧，就冇20人嚟探你嘅话，除非做生意嘅啫。我哋10:00再讲啊。OK，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午10:00。 香港航空每日2班直飞曼谷。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00，而家由苏振豪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梁振英被揭发山顶嘅住宅僭建，并且就事件道歉。有报章报道，住宅内有另一个嘅花棚，怀疑都系僭建物。报道话，梁振英住宅内另一个顶部密封嘅花棚，面积较已经清拆嘅玻璃棚细，棚顶种满植物。报章引述后任特首办嘅回复话，梁振英会尽快请专业人士到佢嘅住所，仔细检查有冇其他地方僭建或者有被认为僭建嘅可能。特首办又话，梁振英会从严处理，即使有地方系属于灰色地带，都会尽快处理或者拆除。人民力量就考虑下午到廉政公署举报后任特首梁振英，认为梁振英就佢山顶住宅僭建涉及选举失实嘅声明。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黄毓民就话，梁振英参与特首嘅时候曾经讲过住宅冇僭建，由于言论系喺选举期间发生，可能会构成误导，令到佢当选。黄宗文又话，唔接受梁振英嘅解释，唔单止系诚信问题，明显系有失实。有证据嘅话，就系涉及选举舞弊。佢认为，如果特首候选人觉得有问题，可能可以提出选举呈请。喺台湾，原定因为贪污案首度出庭嘅前总统李登辉，以心绞痛为理由请假，并冇到庭。他的办公室主任黄燕君说，91岁的李登辉今早起床的时候感到心脏不适，经过医生诊断为复发性心绞痛，建议留在家休息，因此请假。他说李登辉早前做过心脏手术，每逢太劳累或者睡眠不足，心脏都会不适。由科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警告，致命的 H5N1 禽流感病毒可能会变种，导致可以迅速人传人。研究人员发现有可能造成迅速人传人的情况的病毒5种基因变异，认为从理论上讲，这些病毒的基因变异可以在自然界产生。美国当局曾经试图阻止这项研究结果发表，担心恐怖分子可能会利用作为生化武器，但是研究小组最终决定全面公开资料，认为有助加快研制疫苗和对抗病毒的药物。

全球华嘅听众同全中国嘅听众早晨啊！咁呢个时间咧，咁就大家真风骚啊嘛！当然啦，我哋咧抱住呢个咧就系咧叫还声于民啊嘅态度咧咁啊！较早之前咧就系郑经翰先生啦，同林美华先生咧咁啊，就呢个咧跑马地嘅事件咧咁啊，就想咧就同呢个养和重建关注组啊何业初先生咧，同埋呢个咧就系运输署总工程师咧就黄伯洲先生咧，就继续倾多少少落去啊咁啊！亦都咧就邀请埋咧即系两位咧同跑马地相当之有关系嘅即系嘅朋友啦，咁啊就喺路觅书啦，路觅书就系前跑马地嘅居民啦。咁而咧江美仪咧就系咧多数去跑马地食饭嘅咧，即系红星啊 ，OK。 哎呀，多谢你啊！ 我把口不嬲都好好噶。 早晨， 好啦，咁啊，请翻咧，请翻郑经翰先生同埋林美华先生出嚟先啦。哇，早晨， 一个林伯，一个大家。 好啦，咁亦都请翻咧，就系两位喺电话旁边嘅何生。 有个林觅书咧，都系做时事节目噶，好巴闭，做过呢个八达通噶啦，早晨。 系。睇佢就知佢八达通 啦。而家有人咧就话我哋呢个节目叫跑马地真风骚。 系 嗱，唔好嘥时间啦，老何啊， 阿何生，阿何业初先生。 嗱，即系 你继续讲啊，你唔好讲咁耐，五分钟要搞掂啊。 正系啊，还声于民嗱，又讲翻嗰个交通评估报告嗰度咧。嗱，我哋最大个问题，大家亦都睇到佢就话，因为你个假设已经系第一个已经系有问题，你冇可能假设啲。入養和個駕駛者100%係經體育路或者係經黃泥涌道，即係聖保祿小學嗰邊一定係咁樣入。如果你冇一個叫行政指令，即係好似跑馬嗰日咁，日日除非你話日日都係跑馬。 啊，好啊，聽到你講啦，問阿黃生啦。阿黃生佢話會唔會有行政指令啊？即係將佢改道、疏導啲交通咧，將來嗰個措施。 嗱咁啊，多谢阿郑先生诶，俾我 再讲翻呢个。慢慢讲啊。 总之咧就嗱， 你知唔知跑马地人好鬼恶噶？ 新嘅出入口喺呢个黄泥涌道咧，咁呢个新嘅出入口咧就会系方便咗分流啦。咁因为呢个出入口咧，其实咧就有好处咧，就系咧我哋啲车咧就如果咧系由呢、這个诶。呢、這個堅拿道嗰邊嚟嘅話咧，佢其實咧就需要行呢邊黃泥涌嘅東段咧，即係喺呢個馬里頓山嗰邊， 即係改道，係 仲係快啲嘅。因為點解咧？佢嗰個距離咧，實際上會短。 唔係會唔會改道先？佢意思問會唔會一定要咁樣行啊？佢意思就是、 其實主要就係、是。其實個距離短咗咧，加上個時間咧，亦都會應該因應咧就會減到減咗20%至67%。咁所以如果咁嘅話咧，一般嘅司機我相信 就英明嘅駕駛者就會選擇 咧，就係會行呢邊由呢、這個禮頓山嗰邊咧就過嚟嘅，即經體育路嗰邊過嚟。咁呢個就更為方便嘅。咁另外頭先阿何生都陳議員咧都提過話咧，其實嗰、那個交通咧就會唔會話即係同酒店比較啊？咁其實我哋要睇到咧，顧問公司俾個數據咧，其實佢就用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就好簡單，就用翻現時養和醫院咧嗰、那個而家嗰個交通流量，即係有幾多交通、 哦，即係根據翻而家嘅數字。 係啦，因為用大家知咧就比較多車嘅，咁用佢係最好嘅，呢個應該最保守嘅數據嚟嘅。咁然後用呢個數據嚟估計佢將來嗰、那個當佢床位多咗嘅時候嗰、那個車嘅流量。咁如果喺我睇咧，算係喺。几高噶？我哋未见过一个咁高嘅数据嘅。咁我 唔系嗱呢样嘢，反而我哋有意见嘅。因为点解咧？嗱，第一，好似就只大班都睇到咧，婆乸数，你病床增加100%，但系呢度都唔系一个最主要原因。第二个最主要原因啊，反而喺边度咧？嗱，佢起两栋，即系而家你将佢一栋50几层嘅楼打咗成为两栋，一栋咧就系叫做住院大楼，一栋咧就叫做咩咧？门诊大楼。你门诊大楼咧，佢由之前即係上一年個交通評估報告入面嗰度呢，佢已經冇包個數據喺入面嘅。你好知道門診嘅人流係可大可小，但係今年我哋又踢佢嗰陣時呢，佢就話咩呢？嗰陣已經唔係叫做門診大樓啦，我哋可以做其他用途，或者做餐廳，或者做乜。所以我當日我喺城規會嗰度亦都同城規會個主席嗰度講話啦，好大機會就話你今時今日你相唔相信養和起一等咁大嘅大樓，佢唔係做門診，而家即係因應個交通評估報告，因為佢 figure 過唔到，做唔到咁靚，佢就話唔係門診啦。我相信運輸署亦都睇到呢個問題，所以佢亦都係限制咗，又話唔可以超過總樓面嘅面積嘅15%就做門診嘅。 何生啊，其實而家有個問題咧，嗱，第一我哋大家都好清楚。即係跑馬地其實呢唔係只係跑馬地啲居民入去㗎，跑馬地係一個即係主要嘅鬧市嚟嘅、其中有一間主要嘅醫院就係呢、這個 養和醫院 啦，亦即係學校啦，有聖保羅啦。 亦都有马场啦， 啱， 嗱，亦都有马会嘅 club house 啦， 系啦， 其实跑慢啲系大家用嘅，咁所以有好多听众咧就话，喂，我做咩帮啲有钱佬嗱？第一咧，我唔系帮啲有钱佬，第二咧有个问题啊，老可啊，嗱，你话嗱，我责任好简单咧，你投诉，咁我只。我指一条路你行，你又去咗，你哋好叻噶啦，已经去咗立法会，又申诉部投诉 咗，立咗案啦， 又有个专案小组去处理。咁你哋又话喂，运输署又唔公道，佢啲交通评估唔掂。咁嗱，我又揾咗运输署嘅总工程师，阿黄生咧喺公开向你哋交代咗。嗱，咁我哋就即系我觉得我哋作为。风波里茶杯还声于民，17211咧，我哋功能咧差唔多咧。就做咗㗎喇，不過我哋會繼續關注呢樣嘢。就主要我覺得有個問題，我聽完之後呢，其實有個互信基礎嘅問題，就是養和重建關注組即跑馬地居民呢，對運輸署呢係有個懷疑嘅，係嗰個公信嘅問題。其實黃生啊， 係點樣， 可唔可以運輸署同你多啲溝通好冇呢？ 我哋都不断同嘅沟通，咁其实我哋话讲 啦，我哋而家都直接希望阿黄生或者同阿处长佢哋直接见面，我哋亦都希望系咩咧？就住嗰个问题， 嗱，我咪咁啊，嗱，好简单啦，唉，你呢个要求最容易符合啊，黄生啊，你介唔介意啊，黄生啊，阿老何啊，老何啊，收，阿老何啊，见好即收啊，老何，教你啊，嗱，阿黄生啊，可唔可以安排一个会议？阿何业初。同你阁下同埋阿陈淑庄一齐会开个会好唔好啊？最好叫埋处长嚟仲好啦。 嗱，多谢阿 唔系你话得就得噶啦，得我走噶啦，大佬啊！ 唔系五月七号，其实我已经同阿何生见过面噶啦。 唔系你几时可以 再见多次啊？ 唔系可唔可以安排多一次会议啊？ 嗱，我都想借呢个机会咧，喺都提一提翻咧。其实呢个养和医院个同埋佢个顾问报告咧，其实喺五月十一号咧已经成规会咧就系讲过晒噶啦。咁咧佢都将个报告咧就 系 解晒俾啲 居 民听嘅。 阿黄生，我唔系。 回应咗嘅啦， 我唔系啊，黄生啊，我 相信由翻城规会咧就会去全面考虑啲因素咧。 黄生，你可唔可以？唔系你可唔可以？既然有居民提出，有立法会议员系嘛？咁佢话想见多你一次，你咪见多一次。 冇问题噶，我哋嚟紧都会同呢个立法会个。 唔系我哋冇话讲嚟紧啊，系你唔好学阿Dream Bear先得噶，讲嘢直接了落，好简单啫。你可唔可以定个日子同阿何生见面？ 诶，随时都欢迎嘅。 阿何生啊， 我哋会以后同阿 何生 随时俾啲翻我哋 咧。你听到啦，嗱，我帮你安排咗会面啦你自己搞掂佢啦，冇搞我啊，大佬。 好清楚，我哋嗰个资料咁解。 我啲排唔去跑马地啦，拜拜。 多谢何生，多谢。 俾翻个节目时间咧，由呢个跑马地真风骚改翻做咧。 好啦，大家真风骚啦，咁啊， 真风骚。 OK， 咁啊，多谢晒咧，咁啊，郑经汉啊，同埋多谢晒咧，就系林毓华啦，咁啊，多谢晒两位，咁啊，亦都多谢晒咧，刚才咧，黄生同埋何生噶。OK， 咁而家马上咧，听完广告之后咧，大家真风骚就马上开始噶啦。